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丰收快活人有直播田同埋有家居组。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仲有早晨啊，今日生日嘅桂花田，早晨。 早晨， 早晨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桂花田。 哇，阿祖啊，你知唔知今日咧？阿桂花田佢作为一个寿星婆咧， 系 佢直情系衬衫衬口罩啊！今日玩咗，我觉得。 到啊，佢戴嘅口罩咧，衬住佢白色黑色嘅衫咧，尝试展现型格嘅一面啊！ 有啲间条咧，同埋我个人觉得我哋每人揾啲嘢赞佢咯。今日我哋 好啊， 好啊，我 赞 先。 揾啲嘢赞咁辛苦你噶？ 我咪揾啲嘢赞，即系话将佢一啲好嘅嘢揾出嚟，然后赞佢。 系啊， 揾到而家好叻噶啦， 系啊，冇错。 系嘅，寻宝都要揾噶嘛。 系啊， 系啦，寻宝灵啊嘛，你叫寻宝灵啊，你系。 你先嚟。 你睇下佢今日嗰身打扮，嗱，白色宽阔嘅衣衫。我唔想讲宽敞宽阔嘅，佢上面有啲白色嘅斜线，然后有黑色嘅咧嗰啲好似巴曲咁嘅条纹咧。你以为就咁睇，以为佢话你话俾人听佢系着住巴曲，其实佢暗暗话俾你听，其实我都系弹钢琴噶， 似 唔似啊？黑白钢琴键啊，你见唔见到？ 我以为你一早流流话你嘟我啦咁样， 梗系唔会啦，哎呀， 咁大胆， 系咯。见到另外一个嘅显示嘅 系咩？系咩？ 系黑色白色咧，一间一间咁样，代表佢个人。嘅內在美係井井有條㗎！ 哇，呢個真係 犀利啊！ 真唔係生日講唔出㗎，係咯。 何必要咁咧？多謝曬，多謝。 大壽啊嘛，係 咯， 六十五歲可以搭兩蚊車啊嘛，係咪？ 係啊，同埋第三度更年期咯，係啊， 更年期有三度㗎， 應該有嘅，三更夜半啊嘛，三更㗎啦，佢都已經去到。 嗱，年齡就講大咗嘅，不過最緊要咧，真係要衷心同你講， 係啊， 我哋而家咧玩咩咧？就系话，哎，唔好再烦我啲拍档咧，走去买礼物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但系咧礼物又要送噶喎，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咧都而家自行咗， 好，我哋自行交换礼物系咪啊？ 做咗两年到呢件事，就系自己买礼物俾自己，跟住喂泼水啊！ 同埋咧，你咁你系咪买咗噶啦？ 买咗啊，买咗啊！ 佢买颈链、首饰嗰啲样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 嗰啲盒 啊， 你放心，你放心，诶，系啦，耶！ 咩嚟噶？我一个。 颈链啊！ 我就算咁近都睇唔到啊！ 系啊， 佢净系 点？ 佢净系买咗一条咧，同佢个条颈完全唔相衬嘅一条咩嚟嘅咧？佢系 手链定颈链嚟噶？ 颈啊，颈啊！ 冇可能颈链咁幼噶！ 我都 唔系啊！有阵时摆个盒度会翘几翘噶嘛，所以我睇唔清楚个长 度啊！系幼，唔系短嘅，但系系幼嘅。 其实你会唔会短到即 系？ 其实阿祖系有钱噶，你买长少少啊！ 手请我哋两分夹噶。 哦，系咩？我唔系净系，我唔系负责。 你快啲送俾佢，你哋同埋我哋今日冇人手啊，又红人啊，所以咧你自己两个影张 selfie 啊！ 哎呀呀！ 哦，系喎，有啲啊，后边有个扣嘅，长啲。 嗱，你放心， 唔系喎，都好短嘅啫。阿田，其实呢个系咩嚟？个土瓷环嚟嘅。 唔系啊，佢想做泰国嗰啲咧箍颈嗰啲，嗰啲一串串上。 哎呀，阿祖，最衰你唔同佢讲个 quota 几多啦？佢一串光阴一串金咁买咧，佢而家买到真系啱啱绑住佢手指嘅咋个长度，你睇下咁样嘅咋。 你可唔可以咧？而家送咗俾佢，影咗相先，跟住叫佢即席戴俾我哋睇啊！ 点解快啲戴啦？ 我真系未戴，又 唔系咯？你买俾你个女都嫌细。 喂啊！ 你睇下，阿祖，我攞个电话俾你望下。有冇可能带到啊佢？ 桂花田，我哋两个咧虽然有少少，唔系曾志豪咧虽然 我系孤寒噶啦呢个位， 但你都唔使度到咁噶。其实我哋两个对你都不薄噶啦，有粒钻石嗰啲咧，我哋就买 唔 起噶啦。 佢有碎石噶， 碎你头啊？边有啊？ 咩啊？银光闪闪喎， 佢嗰啲 银嗰啲嚟嘅，系咪银品真系，我尝试话俾你听，好劲添真系。 因为咧佢嗰啲设计， 你戴睇下，我想睇特技表演啦而家。 系啊，点样戴到啊？ 系啊。 嗱，我又唔系好中意你咁样讲。我特技表演 特技表演， 点 唔系啊？其实啱数噶，你讲啊，桂花， 你快啲嚟，快啲嚟，快啲嚟！ 我买呢个咧，其实我又唔想买咁幼嘅，认真。咁咧， 大叔又知我哋两个比唔比啊嘛？呢排疫情底下， 唔好意思，如果以我哋嘅夹钱嗰个买礼物嘅 budget 系唔够买嘅，咁我 系 补贴嘅呢个系。 你有家居补贴计划你自己？ 嗱，我哋都要咁样啦。 OK OK。 问题系咧，我去拣嚟拣去咧，如果啲链咧一系粗到死咧，就好粗嘅。 白兩金啲 friend 啊，系啦，一系咧又幼到咧，好似呢个咁咧，其实我都知道争啲嘅，不过 不過唔易斷啊，因為我之前嗰條斷咗啊。 你一試下大力啲扯佢啦，斷唔斷？ 你又知 我唔會夾翻嘅喎，咁樣嘅但我真係好期待呢條鏈嘅長度，佢戴到上頸咁 啊！我想講咧，嗱，如果你哋喺個鏡頭度睇到我嘅話咧，其實而家唔係興啲太粗嘅，我自己都買咗條幼嘅手鏈嘅，所以我哋真係拍檔嚟㗎。 我戴咗，我真係戴咗。 你戴咗啦？ 係啊，戴唔戴到啊？ 戴到啊，其實幾靚啊！我想講， 好閃啊！ 清純靚。有今日你生日又讲好说话， 你只眼又已经唔够大噶啦，我哋部电话亦都唔够清晰，你都仲讲到佢系清纯嘅，就真系好清纯噶啦。 咦，系咪 OK 啊？戴到啊，我真系戴好细嘅条， 真系啱啱好戴到咯。你戴呢啲链最方便系咩咧？就算去打交咧，都唔可以捉住你条链咧扯你啊！真系 啱啊！ 但系佢点解要戴住嚟打交咧？ 我得你讲嘅啫。喂，有冇啲乜嘢生日愿望？ 好啊，好啊，好啊！ 啊，生日愿望都真系咧，身体健康，人人都要身体健康。我就算系琴日。去因为屋企人话同我庆祝嘅时候咧，佢写咩字啊？嗰生日牌我都写住人人身体 健康。 健康 啊，好好啊，真系。咁你有冇买而家最流行嗰只蛋糕？ 最流行嘅咩蛋糕？ 立体咧、 啊， 不过香港冇得。 其实边个蛋糕唔立体？ 香港冇得卖嘅。不过嗰就系我记得系德国咧，佢哋做咗个咧叫做厕纸口罩，唔系厕纸蛋糕啊，嗰个好正噶，一卷厕纸咧，佢做到个样咧，仲要系有少少掹咗一格出嚟 咁 样咧，系啦，即系虽然已经系之前啦，而家啲人需要抢啊，但系咁啊，你我哋买咗个咩蛋糕翻嚟咧？真系 嗱，呢个蛋糕都又值得有段 估 嘅， 系啊，但系点解你会知嘅？你点解你会知嘅？你屋企都知嘅， 订噶嘛，负责 系啦，我去攞啫，我冇望过，我冇望过， 因为咧我哋红。假咧，其實咧 office 就少咗人嘅，同埋我哋都係政府部門啦。 係咯係咯。 呢一排我哋公司都少咗啲同事，跟住發現咧，阿豪仔攞到翻嚟嘅時候咧，冇火機係 啦， 都冇人有火機啊！呢件事 一支半支都要吹係咪先？ 係啊， 因為咧跟住咧諗啊，喂係冇火啊，因為平時屋企咧可能都冇嘅咧，咁你開煤氣咪有咯？ 我屋企冇煤氣咯。係 啊，你屋企連煤氣都冇，我記得有一次又係。 你都記得我上次屋企？ 我記得你屋企煤氣都冇。 係啦，哇，好彩啫！ 嗱。跟住咧就神奇啦，因為今日同假期啊嘛，咁好多同事咧，即係譬如可能有平時代住嘅夥計嘅同事咧，就冇唔使翻啦。 因為公務員佢哋都係紅日係會放假嘅， 就算職員好多都係放假嘅，係 啦。所以我頭先就上三樓、下三樓、左四層、右五層，揾咗好多，我覺得應該會有夥嘅同事，最後都冇喎。 係啊， 呢個時候我就懷疑啦，又話二個借夥嘅。 冇火啊！拆 挂天线咗 啊！啱 喎，真系二过借火喎，借火难啲喎，系啦。 竟然因为疫情嘅关系，我得到个优势啊！ 系啦，我不假外求，我最绝望嘅时候咧， 估唔到。 系啦，我就话：哎呀，点算咧？唔通阿田啊？唔通真系我哋要玩钻木取火？有排玩嘅，跟住突然间谂起，唔系，我阿妈。 系啦， 我娘亲 系啦， 老娘有火。佢喺早一个月嘅时候，佢曾经同我安排咗一个揿 lift 神器俾我。 系， 就系嗰啲打火机用过嗰啲咧，就唔使令到你只手指直接掂到。 笃完之后就有个火就可以即系消毒嘅咁样。跟住我仲有一个良好嘅习惯， 系 就系唔执袋。我即刻话好似仲喺度，即刻立一立先，摸摸个袋，除咗有五张过期账单之外，真系个火机乖乖地摆咗喺度啊！ 真系冇喐过啊！ 佢真系冇喐过，佢等我 真系。真系犀利，估唔到咧，上天就系咁嘅安排咧，呢、這个火就系嚟自咁样嘅。 我呢个火，所以今日系为你而设呢个咩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面嘅火，哇！真系 呢个系圣火。 阿田，佢呢个火机咧，人哋嗰啲咩朱唇就万君常， 系啊系啊。 都可能掂过好多唔同嘅 surface area， 你知唔知啊？ 十不相瞒啦，我其实用咗两次咧，我已经冇再用过呢次，真系好麻烦啊！要揿啊，又要烧啊，真系唔搞咁多嘢啦，真系。 唔系，我相信咧，摆喺佢嗰度咧，佢个人都冇事啦，咁应该个火机都冇事。 你啱。呢啲正面 系 啦，所以我哋 系啦， 我哋今日咧就喺度送俾四月十三号生日嘅桂花田啦，以及咧一众啊全港啊都系四月十三号生日嘅所有人啊，而我就拣咗。我哋琴日歌神 online concert 里面咁啊，佢好似冇唱嘅呢两只歌，但我哋咧都可以攞呢只歌咧，就代表我哋啊同桂花田嘅祝寿啊！ 哎呀，我即刻所有谂到都系唔好嘅， 系咩歌？ 点会啊？ 尖沙咀 Sushi， 我自己一谂就谂 唔系，好正面喎，拣呢只。我哋全部都系 radio 相见噶嘛，正所谓 radio 好知己。 叫 radio 好知己啊，首歌。 梗系啦。 哦、oh, ，radio 好知己。系啊，踢翻起佢。 你睇下几轻快嘅音乐。Yo。 Happy birthday！ 多謝多謝。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哒哒哒哒哒 ，Radio 嚟 ，Radio 知己， 好啊， 系啊，呢、這个就系阿 Sam 许冠杰嘅歌曲啦。 系， 琴日咧，大家有冇睇到呢、這、一个同舟共济2020 online concert？ 嗱，琴日咧，其实咧，我咧就好有心咧，喺呢个日记，即系个电话里面嘅日志咧，就 set 咗。 死我写日记做咩？ 唔系四点五。 藏在我的心里日记。 系啊，4:55我就记得开电视去睇睇阿 Sam 啦。咁点知可能咧，由于忙于咧，就准备今晚嘅晚饭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去查，同我妈。 你琴日晏昼准备今晚嘅晚饭， 即系睇下有冇睇定啲 嘢 咩嘢 我真系失望到一个地步啦！ 又煮龙虾鲍鱼啊！我今日再嚟煎餐噶啦。 你系琴晚开始捉啊？咪啊，吓你咁样捉法。 唔系，咁跟住咧， 嗰啲鲍鱼啊， 系咯， 海边度。 OK， 跟住咧，到我翻去咧，跟住仲喺度搵下阵，搵阵资料嘅时候，忘记咗呢件事，跟住到我开嘅时先出 Lola 咯。哎呀， 哎呀， 咪咁跟住。 有得睇，佢系会摆网上面24小时。 所以我今朝睇咗啦， 睇咗啦， 系啊，好好听啊，全部都歌咧系真系咧，你系几乎冇一首唔识唱咯， 系系系，即系佢又会有唱啲譬如话欧美嗰啲名曲啊， 同埋佢啲歌咧系真系可以咧。嗰、那個 run down 咧係可以即係趁即係同而家嘅情況咧係可以貼得好服嘅，即係即係 貼得好準，又唔係貼得好服，嗰啲叫貼貼服服。 係啦，即係即 係佢琴日就爭啲中咗個服啦。 係啊，咁又 係，因為一係即係大家要睇，咁亦都要提緊，大家要睇啦。 係咯， 係啊， 講個服先定講咩啊？ 講個講個服先咯， 係 啊，我覺得呢個服都算係一個經典嚟㗎，即係邊有一個名人想撐你？嘅时候咧，你会搞到要劳烦另一个名人出嚟话俾大家听， 其实我哋又控制唔到嘅呢啲， 系啊， 即系讲得好远，好多好婉转咁样咧，真系系咪？ 系啦， 亦都讲到明咧，冇同任何政府嘅部门啊，今次呢个嘅演唱会系有合作咁样。 系啦，咁咧早已经打开嚟，因为咧点解阿 Sam 开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因为佢话真系咧去支持嗰班支持咗佢几十年去再系边个演唱会都系嗰班嘅通你琴晚嗰个叫做 真系前员 工啦， 前员工啦， 系支持佢哋噶嘛，系呢个呢个系佢嘅最大。 系 目的啦，同埋同为香港加油啦，系咪？系咯，就系咁啫嘛。 所以 即系冇牵涉及其他嘢。 所以好尴尬，我突然间发觉咧，即系冲出嚟，然后就即系想为人哋系啦，想为人哋赠庆咧，但系原来反而真系为你即系赠庆定攞景啊？ 唔系，你冇咁样先。 争啲放火嚟， 争啲变放火真系。不过又想提醒广大嘅网民咧，就真系睇相真系要睇清楚啲。点 解？ 琴日原来咧嗰张相咧，即系摆出嚟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多人咧开头以为就话唔系嘛，而家噶。即是说 突然冲出来 跟着啲人就说不你哋睇清楚啲 先。 你 望下起码个个都冇戴口罩应该都唔会咁大胆嘅。 有张相个背景系红馆嚟㗎嘛。红馆你都入唔到啦 系啦。又着晒闪灵灵衫你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几年前㗎啦几年前。哇跟住啲人调戏先至你话哦我以为而家冲出嚟。 咪真系冷静啲去睇即系嗰张相系嘛。 但 系 肯定一样嘢呢我觉得呢一个演唱会真系要赞啊Sam哥啊，同埋一眾咧籌備嘅朋友，因為首先咧佢哋冇人係有糧出嘅，佢哋真心係為呢件事之餘咧，幫到，譬如阿 Sam 佢自己已經咧歌神已經攞咗25,000出嚟啦，幫到呢、這個以前啊通你琴行演唱會部門嘅手足，因為佢哋真係唔知幾時先至有錢。即係賺啦咁樣。另外咧，雖然唔係一個籌款演唱會啦，都令到有啲朋友咧喺網上面度貨金喎。 係啊係啊， 都希望可以咧、 啊、支持下嚇。 即係其實成件事就係想凝聚嗰個力量啊嘛。好明顯，歌神即係歌神，佢唔單止佢用佢嘅歌聲就真係做到呢一點咯。 琴日我網上睇咧，我仲喺條街度咧一路行一路睇嘅時候咧，咁我望住咧，我發覺好得意喎。你如果你睇佢個YouTube 嗰個直播嘅頻道咧。 嗯 就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啦、啊，仲会有捐款啦、啊 嗯。 你成个 screen 咧，我哋如果用视觉效果嚟睇嘅，咁啊琳琅满目系敷晒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有玩嗰啲 YouTube 直播咧，佢有个、嗯、即系可以俾你货金嗰啲功能咧。咁你真系见到不停有人咧就会弹话我捐50,000啊，或者乜嘢。同埋咧，你由嗰个捐款嗰、那个货币咧，你会知道咧佢真系全球噶，因为有啲人系加拿大，有啲系美金。咁咧就即系你香港你唔会无端端话我捐1美金俾你嗰啲噶嘛。所以一定是你知道海外呢他亦都讲到明就话点解留24小时呢他话就要预留有好多海外嗰啲 fans 呢咁琴晚 即係佢有時差㗎嘛。 琴日其實夜晚嚟㗎、嗯，我見到有啲留言都話呢度深夜嚟㗎，但阿 Sam 我都要撐你，咁就好多人睇啦、 嗯。 哇，嗰、那個留言啊未停過㗎、 啊， 因為你正常啲留言咧，可能話啊有一個就彈一個出嚟咧。我琴日一路望咧，嗰、那個留言係不停 遮住個畫面，遮住到。 唔係佢分得好清楚嘅、啊，但佢不停扮扮扮咧，你係冇機會咧話你個留言可唔可以停一停啊？可唔可以停停睇先？冇、嗯、嘅，所以佢嗰個人 打聲出嚟， 人數真係好踴躍嘅。 呢、嗯、個人數有個官方嘅公佈， 有。 系啊， 官方有讲到噶，佢哋就话咧，琴日嘅呢一个嘅 online 嘅 concert 啦，就全球佢哋嘅 Facebook 嘅串流直播总观看人数 系 200,000，而 YouTube 嘅总体嘅人数咧就550,000啊，代表住有255,000名嘅全球乐迷啊一齐网上面睇紧呢个演唱会，亦都系等同于。其实阿 Sam 昨天开了204场的红馆演唱会。 是啊仲要短短可能他唱了即是那个零钟 咁多。 是啊一个钟多。 但他没停过的。 没错。 阿达哥只是 几句说话去听跟着他又再接第二首歌了是不是 没错。咁啊同埋他很多歌就他很希望就同香港即、就紧扣那个即、情景啦。不过呢人亦都要承认呢就是你见到昨天网上呢都有些人就会说呢佢嘅歌聲依舊，歌詞都係仲係咁靚，但係咧佢話有陣時你再諗翻咧，成個香港唔同咗樣。 其實係有少少唏噓嘅， 有啲唏噓㗎。 因為你諗下佢作嗰時係講緊幾 十年代、80年代， 係啦，都係講緊嗰個嗰陣時嘅，佢都係諷刺時弊，有啲歌咧都會反映翻嗰個年代噶嘛，係咪？ 移民潮出現，佢就有歌， 係啊，鐵塔靈魂又有， 係啊。 所以你會話即係唔同嘅年代，但肯定一樣嘢咧，佢嘅歌聲咧一定會係代表住香港咯，我會咁樣講。咩年代都好。 所以呢度又再送多一隻，今次呢個咧就阿 Sam 同埋欣妮姐姐合唱嘅呢個作品， 這個、都真係好好聽嘅。 係啊，喺呢個時候真係嗱，最無敵係乜嘢咧？係 啊， 真係要攞個愛出嚟。同埋阿 Sam 同埋好多支持嘅樂迷都係用個愛出發啦。 来从前我痛苦消记，因心结未解开，现在有你已爱心相待，但觉力量满心中在，现在有你寄托于心内，漆黑化做光彩，世界每个挑战，协力并不分开，遇上因有与波折都不变改，用爱去战胜一切，哪惧痛伤障碍，共你永远也相信无敌是爱。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中学文凭试仍然以今个月24日开考为目标，在当日开考机会好高，但假如下星期确诊数字上升，发现疫情对考生不安全，不排除要延迟开考。杨润雄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表示，过去几日确诊数字下降，但这段时间仍要小心，疫情变化可以很快很突然。他说考试期间学生基本上没有接触，考场相对安全，大部分市场考生座位之间的距离将有 1.8 米，考生要戴口罩，亦要量体温。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一月开始陆续收到病人求助和查询，表示需要延迟一些非紧急服务，包括专科复诊、内窥镜检查等。有病人获通知要延期一至两个月，但有病人不知道要延期几长时间。彭洪昌又说，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市民理解需要暂停一些非紧急服务，集中资源抗疫，但现时预计疫情仍会持续一段长时间，认同医管局要逐步恢复非紧急服务，但希望局方进一步交代会优先重启哪些服务，如果人手上未能应付，应该研究和私营医疗机构合作。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5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再多3人死亡，累计10537人确诊，217人死亡。新增病例大部分是由境外输入，首都圈有12宗，首尔占最多的8宗。南韩一项民调显示，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有54.4%，创17个月的新高。调查分析，民众对政府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予以肯定等的因素，推动文在寅支持率上升。意大利下令在西西里岛对开一艘救援船上的156名难民转移到另一艘船接受隔离检疫。这艘德国救援船上的难民大部分来自非洲和中东，由于担心新冠病毒传播，早前被拒进入意大利和马耳他港口。意大利交通部说，西西里岛的医疗系统已经很紧张，因此要求船上的难民转到另一艘船接受病毒检测。而在希腊，自当地爆发疫情之后，政府要求身处难民设施的人士接受隔离，至今5个岛上的难民营内都未有人确诊感染， 但有救援组织担心，由于设施环境恶劣，一旦爆发疫情，病毒将会迅速传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3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立法会选举在9月举行，泛民建制各出奇谋抢滩。去年区选出现大变天，加上社运效应，泛民能不能够再下一城，赢到过半数的议席呢？铿锵集，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是我这个拍档呢都真的很好的，跟他相处了都有10年有多了。是啊，他很大进步的。进步什么呢？是他的健康是健康了，他的身体健康了，他的人整理了，他的样子好了，相比10年前他的样子和现在，都真的男人越来越大的。年纪咧越嚟越成熟，唔系即系咁样都成熟嘅，系又稳重、哦，又顾家、哦，喂喂，我成熟稳重又顾家、哦，都系咁，系嘅，佢系边个？咪就系我呢个好拍档曾志豪啦。 哦，我嗰个钳嘅意思系话，哎呀，唔好意思嘅，咁样讲，今日明明你生日啊嘛，你啲好说话留翻过几个月先同我讲。不过咧，我哋都喺度咧，再祝佢咧就系、是、系啊，佢都要身体健康啊。我同阿祖啊，你知唔知啊？每日翻到嚟咧，见到佢，哇，一条两条，哇，得翻两条黑色嘅头发咋，好惨噶。其实点解我哋下次唔试下买嗰个发财送俾佢咧？阿祖，你话我哋系咪应该下次试下买发财送俾佢？咁就好啦。琴日你有睇到阿 Sam 呢个演唱会啦，网上版其实咧真系一个近日嘅潮流嚟嘅。近日潮流咧就系将好多咧唔能够喺户外做嘅嘢咧，不如变成俾你留喺屋企咧都可以睇到嘅。特别系讲紧呢啲所谓网上嘅演唱会咧，而家越嚟越多。同埋当然咧有个好大嘅分别咧，就系全部都系免费嘅。咁因为佢都收唔到你钱噶，咁但系咧好过冇。嗱呢啲咧真系有一种娱乐嘅成分喺度嘅。所以咧睇翻新闻咧，佢就话其实大家咧喺呢一个3月啊4月咧，多咗一个全球疫症之下而诞生嘅网络演唱会啊。嗱，同你数下，3月12日，世界知名嘅柏林爱乐乐团咧。就有呢一个史无前例嘅音乐会，喂，交响乐、哦， 佢竟然咧就用呢一个网络串流嘅方法咧，再配合埋一啲即系拍摄嘅技巧咧，就举办咗呢个网络嘅音乐会，竟然系可以安坐家中咧，就听到呢一个咧古典乐嘅表演，甚至乎咧佢仲会有一个数码音乐嘅平台咧，就话啦，如果你注免费登记之后咧，就可以免费咧睇30日嘅咁样。我谂你以前都冇谂过咧，会留屋企咧系睇即系呢一啲古典音乐嘅演唱会啊、演奏会咁样噶嘛？咁啊，陆续都有嘅。譬如而家啲网络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平台咧，就变成咗演唱会啦嘅舞台啦。即系以前你就话今晚红馆见，而家你就会变咗今晚喺 Facebook 见啦，今晚 YouTube 见啦，或者 IG 见啦咁样。咁啊，最紧要系咩咧？系真系唔使 book 场噶，你自己有个 studio 啊，或者你喺屋企。都有嘅，譬如咧，外国嘅乐队 Coldplay 咧，佢哋就有人咧就话，我喺呢一个屋企咧就举行呢个网络音乐会，咁就已经 OK 噶咯。而且咧，佢哋最多人咧喺屋企做呢啲音乐会嘅时候咧，仲会做啲咩咧？佢哋仲可以顺便就筹款添啊。譬如咧，原来嚟紧咧喺4月18日咧就会有一个咧，话亦都好犀利嘅吓。咁咧佢就有一个叫做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嘅演唱会，咁又会有啲咩人咧？犀利啊 ，Paul McCartney 啊 ，Elton John 啊 ，Stevie Wonder 啊，好多呢啲唔同嘅演唱嘅巨星咧，佢哋都会喺呢个地方度演唱。咁咧就希望为咩咧？就系、是、为呢、這、一个新冠肺炎咧抗疫基金筹款嘅。咁啊嗱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大家意想不到咧，就喺、是、抗疫期间咧。你真係可以都繼續做到貢獻嘅，喺屋企亦都可以睇到呢個演唱會。咁啊，所以佢話咧，好多原來呢啲音樂平台咧，佢話喺疫情之中咧，佢話算係頂得住下嘅啦。即係佢話咧，我哋都係蝕錢嘅，但原來佢話咧，同其他唔同嘅行業相比咧，已經係減少咗好大嘅損失嘅啦。嗱，咁啊喺疫症之中咧，真係你可以做一樣嘢咧，就係、是。原来安坐家中咧都可以又筹款啦，又可以帮到呢个世界手啦。特别可以留意一个广告，呢、这个广告咧系一剔牌咧，佢最近发放嘅一个广告嚟嘅。咁开头咧就冇乜冇对白嘅，黑白嘅影像，就有好多唔同嘅运动明星啊，譬如 LeBron James 啊嗰啲咁样咧，佢哋就喺屋企度做运动。咁咧佢个字幕咧就话你可能咧而家就系要喺屋企度做运动，可能咧你而家喺走廊度做运动。可能你而家要喺自己室内嘅地方度做运动，咁然后佢就话啦，你而家唔可以咧再为国家而打波啦。佢用个 play 字，佢话你唔可以 play for your countries。咁啊，佢系影住呢个空无一人嘅球场，亦都话啊唔可以咧为你嗰啲群众而去即系比赛啊咁样，全部都话你唔可以 play for 呢、这个，唔可以 play for 呢、这个。咁可能你一路睇咧就觉得好灰嘅，系咯，而家咪就系唔可以咧为咁多观众去比赛咯，唔可以为咁多去比赛咯。但系佢最后个结尾型到爆炸，佢话。而家咧，你系咩咧？佢话 play for the world 啊！佢话咧，你系为全世界咧而比赛，因为当你留喺屋企，其实你就系为全世界而加油，你系为咗全世界而努力留在家中噶，非常好，食字食得一流，又配合翻佢运动，最紧要系主题正确，系啊，各位继续留多喺屋企度，留多一阵，听日就可以玩得再尽兴啲噶啦。风头火势，冇错，所以我哋嘅拍档都要配合住呢个疫情咧，佢都会好忍口啊！佢唔系忍口减肥，佢系忍口吹蜡烛，佢都会唔用个口吹，就算用口吹都要攞住个口罩，就算最后唔得嘅话，攞手掌拨啦，系啊，都系嗰句，忍一忍，今年生日冇得，就咁吹熄个蛋糕，初年大寿，嘿，得噶啦，我哋买晒100个蛋糕，帮你点火，希望到时你可以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再庆生日。有佢桂花田啊！ 其实咧，吹唔吹到蜡烛都唔系重要嘅，最紧要就系有人同我庆祝啊嘛。喺嚟紧六月咧，到到早早，希望到时佢可以真系用个口吹到蜡烛，因为我哋唔使再戴口罩啦。 呢排咧真係咧好多數字出現喎、哦。除咗咧疫情確診嘅數字啦，啊暫停營業嘅日期啦，又係數字啦。咁啊 DSE 開考嘅日期啦，幾多人聚埋啦，台與台之間 1.5 米嘅距離啦，啊好多唔同嘅數字都要記住。之外啊，仲有一個日子大家都要記住啊，就係、是、5月2號啦。咁啊咩嚟㗎？咩日子啊？5月2號，哎咪就係、是、登記選民截止日期咯。例如果屋企咧啊，仲有屋企人啊符合资格而又未登记嘅话咧，快快脆脆攞张表格填咗佢，交翻俾选举事务处就得噶啦。咩叫合资格选民呢？咁啊，其实咧嗰张表格里面有写嘅，咁啊都系讲紧你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啦，你喺香港住啦，你个身份证明文件系即系有啦，咁跟住就系你并冇损失呢个登记选民嘅资格啦，同埋即系其实表格里面咧会好清楚列明噶，仲有啊，仲有就系咧，今年系非区议会选举年咧，7月25号之前，你系年满18岁嘅朋友都可以嗱、啊，就系、是、正正呢一样嘢，因为我阿仔就赶得切呢个18岁登记，所以早阵子咧就走咗去区议员咧办事处嗰度攞表格。其实因为试过上网，因为即系佢。我都有啲論盡，所以咧我搞唔到，不如去就區議員嗰度攞啦，幾鬼快佢可以有啦。咁啊，其實表格咧非常之簡單嘅，中英文姓名啦，身份證號碼、性別啊、住址啊、證明啊、住址啫啊，跟住咧電話、聯絡電話啦、電郵啦，同埋有一格咧就俾你 tick 咧選擇收唔收選舉嘅相關資訊啦，跟住咧就係揀中文定英文啦，咁跟住咧就係咧日期，最重要就係你嘅簽名啊，因為佢嗰度寫住明，如果你唔簽名嘅話，呢張表格是作废的吓，咁就咁其实咁简单填几格嘢咧，就最已经完成噶啦。嗱，认真，唔知道大家喺填表嘅时候，系咪都用翻只系得你自己睇到嘅嗰啲吓嗰啲潦草字咧去填呢？其实奉劝大家啦，想资讯无误咧，认真地逐个字去填咧，唔好写潦草啊，好似赶时间咁样写。填完之后咧就记住啦，可以咧唔使贴邮票咧就寄出，又或者 fax 去就 OK 噶啦。交表之后咧14日之内咧，仲未收到选举会通知咧，就记得打电话去问问。最后喂，你咪收唔到我嗰、那个申请啊？咁样啊，仲有。今年18岁嘅你啊，喂，7月25号之前年满18岁嘅你，大个仔大个女啦，做个尽责嘅公民，我哋咧就记得去攞张表格，就去做选民登记。如果咧要更改登记嘅话咧，就要攞翻一张叫做一份咧更改资料申请表，而唔系新登记选民嗰张。嗱，总之记住，5月2号之前要处理好啦。如果唔系唔识嘅，都系唔识嘅话，唔紧要噶，你个区嘅区议员会帮到你噶啦。 生于烟花，不识烟火的城市，我爱这里，爱憎都可以。浪漫就是杜鹃花开的日子，赞紫荆如诗，莫须意义。 生于荆棘，生死不决于名字，厌恶世故，永不念台词。做梦路上，在追风筝的孩子，顺风声无事，无需要学会怀疑。 光阴一次次，时代将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随时随地亦会触电。 烟火一霎片，繁荣是吸温饱者的鸦片。一天一挑战，我的天逐片被拆迁，无声处话旧年。 生于安稳安心玩竞争游戏，放肆赞美已消逝传奇，在活道上活该坦率的年纪，看不懂玄机，无所禁忌。 生于不羁，挑不起太多行李，到处过问有处方可处理。羡慕妒忌，或者讲体恤慈悲，惹一点是非，无需要热血淋漓。 光阴一次次，时代将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随时随地亦会触电，烟火一刹片，繁荣时给温饱者的那片，一天一挑战，我的天逐片被拆迁，无声处或旧年。有重遇这语言，谁愿天？我要信那之子，要到哪里活着更方便。光阴一次箭，人情像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无时无日亦会闪电。烟火一洒遍，繁荣是否烧不光的那片，一天一挑战，若好的伴侣被发展，谁敢进入那默叫嚣到被痛完，掌声灯影里，红黄蓝绿没法分辨。多么想改变，然而自己都担心被改变。生于新生里，我的天，梦也被发展，如一旧变心。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升级，我们是春天的蜜花，我们是美丽的。 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啊！早晨咧有细眼仔，同埋早晨咧今日好似系咧你都有生日喎，肥妹仔。 系啊系啊，多谢多谢诶，收音剧多谢细眼仔嘅祝福 啊！ 祝你啊，肥妹仔，祝你生日快乐啊！ 祝你猪圆肉润加肥屋润，系啦。 哦哦，好啊。 系啊。所以咧，我今日咧见到系肥妹仔同埋桂花田姐姐生日咧，我自己咧就 系 好想写一张生日卡俾佢哋。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不过我发现咧，原来有啲赞美嘅说话咧，我识讲，但系我唔识写啊。 系啊，即系例如识讲桂花田姐姐靓，不过你写唔出嚟。 我唔系啊， 因为咁样啊，写唔出啊。 你发唔发觉咧？原来我哋平时咧有啲字我哋唔系喺个书本度学，我哋听翻嚟，我哋识讲噶，但系唔识写。 我知，我知。我知，例如好礼计啦， 系啊，即系嗰啲礼计系点写咧？ 系啊， 因为今日 拿手唔成势个拿字啦， 系啊，呢啲 系咪咁样 写咯？ 咁你有啲咩？ 你佢头先嗰个都系噶， 嗰啲系呼吸声写唔出。 哇，佢个呼吸声咁沉重嘅。 嗱，但我哋要写赞美嘅说话 啊。好，所 以第一样嘢咧，我系想赞啊桂花田姐姐同埋 肥妹仔， 肥妹仔咧，佢好滑捋捋啊！ 我滑捋捋 捋系点写嘅咧？ 我识唱，我识唱， 我都识啊！ 滑啊捋捋，似猪哥哥咁滑，牛又蛋挞冇咁滑，嘿！ 但系点写啊？ 我识写个滑字， 我都识 写个滑字啦，大家都识写啦， 系咯。捋字 系点写咧？ 捋字， 我哋都会见到 L U R， 系啊，捋捋 捋 啊， 滑捋捋， 滑捋捋， 识写嘅，但系以我自己咧求学嘅精神咧，我自问自答啊， 有冇得拣啊？俾我哋拣得唔得？你即刻作多另外一个字俾我哋， 自己即刻，你哋 个捋字可以点样写系咪啊？喺口字部。 好，你哋估咩部首 先？好啊，好啊， 我话系 呢一个字咧，首先个捋捋嗰两个字嘅， 我话 系一模一样嘅。 捋我话系剔手边嘅。 有人覺得係剔手，邊個肥妹仔你覺得係口字部？點解你覺得口字部咧個口滑捋捋咧？ 係 咯， 唔知啊。 隻手我覺得係隻手嘅。 我覺得你講出嚟啊嘛。 邊個字唔係講出嚟㗎？ 乖貴仔。 對桂花田同埋肥妹仔嚟講，應該所有字都係口字部㗎。係 啊，識嘅字都係三個口字部，或者五個口字部。 我話係手字部嘅。 剔手邊？ 剔手邊？ 呢個壽恩茄啱， 好嘢，我有一分啦。 但未寫完嘅喎， 梗係啦，梗係啦。 嘅話咧，佢呢個字咧有三個部分嘅， 係啊， 剔手邊係啱咗啦。 乜嘢？ 哦， 另外嗰邊咧，我俾啲貼士你哋 啦。好啦，好啦，好啦。 有兩個部分，有上面同下面嘅。 我估到，惡劣嘅劣， 惡劣嘅劣點寫啊？ 上面一个小字啊，送俾你最好的真系。 你最中意啊，小刀小力系咪啊？ 系咯。 手边做个劣字咧？ 哦，咁佢本身隔篱嗰个音咪读个劣啊嘛。咁你加埋个剔手，我哋一有咗唔同边就有唔同音噶啦。滑劣劣咯，可能思齐讲滑劣劣。 有剔手边个音就高咗少少，就劣变劣。 系啦，同埋可能咧以前咧唔同人讲嘢咧，可能嗰日嗰喺喉咙痛咧就低音啲就，哦你好滑捋捋啊！但系咁啱嗰人开咗声就，哦你滑捋捋咯。 好视乎嗰个人几时讲高音低音啊？ 唔啱， 唔啱啊！ 呢个字咧，除咗剔手边之后咧，上面嗰个部分咧，其实同头先咧阿秀恩茄咧去谂嗰个方法剔手边有关嘅。如果我话好似爪一个爪咁样嘅爪字部咁都系手啊，你知唔知嗰个部首系点样写啊？ 九爪边， 九爪边啊嘛， 又唔系九爪边。除咗之后咧，譬如有啲字，好似个爱字啊，接受个受字啊，咪一撇有三点嘅。 哦，系啊系啊，知道。 系啦，原来嗰个咧都系叫做爪 边。哦，系啊， 即系剔手边叫上面再嚟多一个一撇三点。 系啊系啊系啊。 咁 下低系咩啊？ 下面咧就话咧，你知啲人好串嗰啲咧，一個串字，一串光音，但又唔係一串光音，有個口字部噶，係咪？ 唔係，你而家嗰個係好似 串啊， 即係尺寸個串啊， 尺寸個串冇口字。 係啦， 哦，係咯，係咯， 係 咯。 所以要寫滑捋捋個捋字咧，就係剔手邊，另外嗰邊咧就一撇三點， 就下低個串字， 下面一個串。 哦，呢個讀個捋字啊，係喎。 講十次我都唔記得點寫。 係喎，係喎。 唔會知 㗎，係啊，捋捋啊，係就係咁樣啊。 除咗呢個字之外咧， 我 你講咩啊？ 我想話咧，你唔可以話我唔好咁 ogle 啊。 哦，係喎，但係呢個捋咧，如果你再打翻個字出嚟咧，譬如佢哋最常用咧，就唔係話你話捋捋喎，係話咧，譬如話咧，掹人哋老虎個匹須啊。即系 老虎个不数， 即系话咧你老虎头上钉虱乸咧，佢就话哇老虎烧须咩咧，佢就话捋个虎须咁样啊，系啊，原来用咗呢个字， 所以就有爪又有 爪，系啊系啊，原来咁样噶，因为呢个字咧，呢个字其实就相对见过噶，不过你永远都唔知点读噶，原来就个捋字嚟噶，咁样系啊， 大家咪可以 学 到啲嘢， 好啊好啊好啊， 问我哋咩啊，小肥妹仔， 系啊，我想话咧，成日都话人哋咧，你唔好咁 ogle， 我成日都俾人话我唔好咁 ogle 噶 ，ogle 咁咪好 ogle 个 o 咯， 系啊， 系咯， 会写 a l l， 系咯。 个咧 ，G O R 个 系咯， 呢个系英文咁样啫嘛。O 个点样写啊？你 但系我哋捉人 O 个噶会， 唔系啊，捉人唔好啊嘛，唔好咁 O。 明明啊，排骨仔啊，唔系排骨仔系我嚟嘅，西恩仔。 你秀威茄冇排骨仔噶，但有凤爪饭啦，好唔好啊？ 系咯，明明西恩仔明明系教人哋讲赞美噶嘛， 系咯，赞美。 好啦好啦，咁但系咩赞美？ 咁你开咗个头，我哋都要话俾大家知噶啦。我哋而家要谂下 O 个点样写， 系啊系啊， 有冇提字噶？系咪有字读字无字读边嗰啲叫 friend 嗰啲？ 你觉得系嗱两个字都有一个相同嘅字喺里面噶 ？O 个 O 字我啊，一啲人咧姓O咪系。 木字边 做可字个可字嘅，有冇关 系 噶？ 有关系啊！你中咗一半啊！你中咗一半啊！ 一半系个柯字啊？ 系唔系啊？中咗一半嗰边字啊？ 就木字边咯， 唔系木咯，唔系木。 咁就可字边咯。 可字边啊？ 系啊 系啊，边 唔系可字边，系有个可字。 我有个可字， 系啊，两个字咧，柯个都有个可字噶。 系啊。 我自己估啊吓， 好啊， 屙哥个屙字，因为屙咧系要用力嘅， 所以咧我觉得 可字喺上面，力字喺下面，冇见过呢个字，我作出嚟嘅， 系因为呢啲字好难 啦，难点都系撞出嚟嘅咧，所以上面系可以个可字，下面系一个力字，就系、是、屙字啦。 哇，呢个字真系好犀利，但系又唔系咯，嗱，不过咧系凡青讲屙哥嘅系讲男仔定女仔多？ 讲男仔 有噶喎， 系咩？ 讲男仔多啲咩？唔系， 我唔知啊。 因为女仔嗰啲唔叫屙过，嗰啲叫正常咯。 系咩？ 系啊，你系觉得佢系女人、男人，你先至话乜？你男人老狗咁屙过，梗系咁噶嘛？ 唔系， 你几时会话个女人屙过嘅啫？ 系，但系咧呢度咧就唔系咁讲咯。佢咧形容咗屙过咧，有个女仔喺下低嘅个屙字咧，系个屙下低个女字。 上面个屙即系咩啊？ 即系啊咧，嗰啲有诶嗰个斧头边。 即系斧头边一个可字哦，上面屙啊字，下边个 女 字嚟噶。 哥 哥哦，咁得意嘅， 好攞多支个， 唔系嗰个女字边嘅嗰个系啊， 系啊， 系 啊， 都读错， 系啊，系啊， 咁嗰个系点样啊？ 咁上面个哥字， 嗱又 哥哥个哥字， 近， 唱歌个歌， 头先咧，细眼仔咧咪话咧，佢用力嘅， 系 用力嘅，系咪？啊，佢又有个力字喺度， 力字嘅， 跟住咧又有个可字喺度嘅喎，但系仲争一个字咧，就配合到呢个屙过个个字啦。 可大力， 嗱又真系咧， 吓 又真系有少少 力啊， 把声啊， 唔系 可大力啊， 又唔系又唔系可大力， 咩有乡音嘅？ 唔好意思， 开鼓励快啲嘢， 佢系咧。加个加可字就是一个加减乘除加下低一个可字就是屙个个字啦。 哇！呢世都唔会识嘅呢个字，犀利喎！ 所以咧， 我哋教员都会唔记得，我哋重复一次屙个系点写啦？ 屙字系阿女系屙，加可就系个。你唔好咁屙个啦，祝你。 好啊，我哋祝你咧，日日滑捋捋，永远不屙个。 多谢。 每日減產970萬桶原油，相當於全球供應量的一成，是歷來最大規模的減產行動，以支持新型肺炎疫情期間的油價。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19349點，跌148點，上證綜合指數報2789點，跌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275點，跌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11，瑞士法郎0.967，澳元0.633，加元1.396，新西蘭元0.607，人民幣7.048，英磅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82.28美元，賣出1685.9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3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提大家單封路啦。喺土瓜灣嘅貴州街，因為爆水管，咁而家介乎旭日街至到土瓜灣道一段嘅貴州街咧，全線仍然係封閉噶。揸車嘅朋友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咁另外提翻大家，喺港珠澳大橋嘅強風措施已經取消，主橋嘅車速限制咧，中快線車速限制係恢復為每小時100公里，而慢線車速限制就恢復為每小時80公里。另外，香港連接路嘅最高車速限制咧，亦都係恢復為每小時100公里嘅。隧道方面，各區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係暫時正常。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荃灣路進星工廠大廈去九龍、車公廟路田心村去顯徑、大埔丁角路影耀班來回和林錦公路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今朝视像会议你做乜迟到啊？仲成浸酒锤添。 我寻晚又失眠啊，咪谂住饮啲酒，等自己有啲醉意可以瞓到咯。点知一啲用都冇，仲搞到个头痛到爆炸咁。 唉，酒精百害而无一利，佢又点会帮到你呢？你可能呢排工作压力太大啦，今晚你翻到屋企换床单、洗厕所、吸尘拖地，呢啲都系体能活动嚟噶。做完包你有觉好瞓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 1.5 米距离。 阿 Sir 啊，搬台之前咧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啊，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台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我代表四大界别香港的市民、街坊、大众、邻居，正式任命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成为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 好耶！ 我承诺唔理3721、365日， 我哋都会竭尽所能服务社群。 最紧要是修补裂痕、皱纹、鱼尾纹、橙皮纹、妊娠纹、腋线纹。郑秀文 姑娘啊，够钟啦，带佢晒太阳啦！ 你啊！ 我由头数多一次， 吓、啊、 橙皮 啊，够钟听风骚快活人啦！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啊，接近十分吓，嗱，先报个天气先啊，寿星女， 系22度，气温相对湿度30%， 哇，干到咁啊， 系啊， 哇，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不过出面真系好好天气，蓝天白云，你觉得好？真好正呢、這个天气， 但系琴日就好冻啊， 系凉啫，但系都有都好诶咩噶， 唔系我 琴日够好充足噶， 唔系琴日夜晚咧又洒咗几阵雨之后咧又冻咧，我琴日翻到去老家度咧探下老豆阿妈咧，临走嘅时候咧都要口住面皮，阿爸塞件衫俾我着啊，好冻啊， 因为咧譬如今朝我哋落楼，我落楼嘅时候咧睇呢个天气报告咧，即系去落街买早餐嗰阵时咧，都系话17度嘅啫咁样， 系 啊，所以第一。有咗太阳而家就22度啦，好似阿浅咁样讲，你望住呢个蓝天白云，我哋真係好耐好似即係呢排嘅天气都似唔系几好，成日又落雨啊，蒙蒙咁样。所以咧，都可能令到就算有禁聚令底下呢一、這个复活节假期， 系 好多报道都话，哇！大家真系 出晒嚟 街喎，出晒街喎。 你哋有冇出去？ 你哋有冇出去？ 我有去行商场。跟住我又系行落去又一九龙塘嗰个商场咯，即系我唔搭车咯，我系行咯。哇，咁好天，因为认真啦，呢啲细路咧系真系困咗喺屋企太耐啦，我佢都真系冇同佢出过去任何地方咧。咁跟住我不如我哋有一日落去行下啦，咁样。即系因为复活节假期咧，真系咧街冇乜车啦，系、真系人都冇乜咯。 咁你边啊人啊冇乜啊？ 系啊，嗱我 你喺边头冇乜人啊？ 我喺罗富行到去九龙塘啫嘛。 哦，呢段路 系啦，呢段路。 啲人出晒去第二度啦嘛，出咗醒啦嘛，因为啲人 个个出晒醒，所以咧我就冇乜见到人啦。就算连个商场都好少嘅咁样咯。咁但系就但系啲人咧就个个去晒咧，哇！喂，去晒长洲，去晒 People Mountain People 市， 去晒山，行晒山咁样，我都见到好多嘅。 嗱，我都有有出到街嘅。首先我就离开咗屋企个门口，我上咗天台度晒太阳。琴日 你扮啦， 试驾去咗布吉， 试驾天。 公家噶嗰、那个，但因为咧都要即系唔想出街食饭啊嘛，咁就去咗街市买餸啦。咁但已经系即系点到点，净系屋企就揸车就去到街市买完嘢就翻翻嚟嗰啲咧。但中间我会经过北角嘅， 哇！琴日朝早大約即係大約11:00嗰啲時間咧， 係 哇！真係人頭湧湧㗎啦，可能嗰度咧有街市，大家都係諗住我要買啲餸就翻屋企煮飯食， 係 所以街市個人流咧同平時係完全冇分別地咁多人㗎。 我想話樂富都唔係講得笑㗎，係日日都咁多人嘅。有時咧閒時咧，即係可能咧1:00放做完節目落去咧、其實都唔少人咯，因為可能都好多咧喺又在家工作咧，佢哋唔使翻工啦。是真的哇紧贴的怀紧贴配的拥抱真的呢、可能要排住队俾钱就成的是多人都很紧要的。 所以今日咧睇到報道嘅時候咧，佢哋都列咗啊，唔同嘅地方究竟咧有幾多朋友為咗同呢個陽光玩遊戲咧？就算禁聚令底下咧，依然咧係爆曬棚嘅。例如赤柱，係其中一個熱門嘅地點。佢話咧唔同赤柱咧，你都知喺個海邊度啦，有好多餐廳加酒吧咁啊。佢就話大家咧都真係座無虛席啊！呢、這個咧就係其中一個熱門嘅地點啦。另外西贡啊，我哋都同西贡嘅朋友打个招呼可以。 系啊，咁西贡放狗啦，系咪啊？ 系啊，西贡乜嘢都有啊，人都有啊，连一啲咧即系理应已经系封咗嘅一啲露营嘅地点啊，都依然有市民咧，佢话去咁样形容。突破封锁线，入内咧去休憩咁样话嘅，即系封咗都要照样冲入去。 仲、见到我啲船咧，啲船家咧，哇，好多生意、车完一船又一船，去咗 即系出去玩啊， 系啊 系 啊系啊。 系、 另外将军澳咧，因为将军澳未有呢个单车馆嘅，佢里面咪有个好大个嘅草地嘅，亦都成为咗呢个野餐同埋露营嘅集中地。 系 我谂过去将军澳露营啊，大家有冇谂过？ 将军澳去边度露啊？ 因为佢就系话将军澳嘅单车馆出面嗰、那个。草地 系已经有大片草地嘅，系 餐同露营啦。 OK OK OK， 我觉得系本身想野餐嘅。 其实嗰个露营佢就唔系真系过夜嘅，只不过开个帐幕，大家出嚟即系坐下草地玩下咯。 好多姐姐都买啲咁嘅嗰啲幕噶， 系啊。我好耐之前都试过去咧，就系嗰个沙田咧嗰个狗公园啊。阿田嗰陣時介紹過去咧，嗰度、就算你唔放狗咧，係彭福嚟噶嘛，你唔放狗，因為佢都有好大個草地咧，你都可以帶個帳幕自己遮下太陽啊，擋下蚊咧都 OK 噶。 我估但係多咗一個原因嘅，即係而家唔係淨係遮太陽同埋擋蚊咧， 係 想擋下個病菌。 冇錯冇錯冇錯， 我有自己獨立嘅營地啊， 自我隔離先係啦。 係啊，我要感受到陽光同人哋冇咁近距離。淨係將軍澳單車館啊，有成30多個露營嘅帳幕擺咗喺度啊， 犀利，虛撼啊，虛撼啊，真係啊。 虛撼嘅就唔止將軍澳喎，另外我哋可以去遠啲，我哋去大澳好冇啊？ 好 大澳嘅居民咧喊更滯啊，因為咧即係因為郊外啊嘛，去遠啲啦，又可能係坐船仔或者搭車仔去咁樣咧。佢話大澳咧係長龍過個樂園嘅， 明啊？ 又係同當日行山一樣啫嘛。 啊， 唔好去市區啦，不如上郊外啦。咁啊，當個個都去郊外，咪郊外變市區咯。 係啊，咪行山又話唔好啊，即係又話。要排住队落山嘅时候咧，咁啊去大草地咯，咁样。 系啦，好耐冇见过一样嘢，就系排队嘅的士龙啦。我哋而家 就咁犀利啦，有 排队啫。人排队喺边度啊？人排队等的士系喺 西 贡嘅， 哦， 系或者万怡水库嗰边。 系 系系，嗰边就成日人排的士啊。系呢一啲咧，即系都好难得见到嘅画面，系咪？就喺郊外度见到啦吓。 诶，大美督嗰啲嗰边都咪一样啦，系咪 啊？ 即系嗰条嘅水坝咧，嗰啲单车啊。哇！砰砰聲啊，電魚放風箏係咩都齊曬嘅。 係啦，但係就除咗我頭先講咗咁多郊外嘅地方啊，難道市區唔係人頭湧湧咩？大家估下。暫時咧，即係記者們覺得咧，人頭最湧湧嘅地方，我哋上個禮拜都提過一次噶啦。深水埗區。 哦，有啊，我老婆去咗。 係咪啊？ 係啊。係 咪真係好多人啊？ 佢話俾我聽，佢即係都係嗰句咧，佢大鄉里出聲啦。佢去到話好多人啊，點解咧？啲人個個都會喺度出現咧，原來都逼到咁樣。我話咁你都去買嘢啦。 係啊，我啱啱都想講。 你都 出井。 係啊，佢都出 聲， 因為佢去買布啊，我諗住整布口罩啊，同埋整個布袋嗰啲咧。佢真係翻嚟同我講就話。好多人啊，系啦，咁啊，总之前后左右就夹到正常啦，就话咁深水埗嚟噶嘛， 系啊， 系啊， 水埗买布嗰条街咧，应该都唔系最多人啦，佢话最多人嗰条街咧，梗系买 game 嗰几个商场啊，买电脑用品、电子用品。 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讲啊？我话哇，嗰个叫即系水泄不通道咧，系诶，唔该姐姐，唔该姐姐，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样噶。 但系就算我哋话即系嗰个，譬如赤柱咁样啦，多咗好多人流啦。 問翻嗰度嘅老闆咧，佢哋都講咧，其實講真，遊客咧係少咗好多，尤其是一至五啊，所以佢話咧，而家都淨係咧週末嘅時間先至營業嘅啫。不過點樣都好，都提一提我哋所有嘅朋友啦，即係一個我哋成日講 social distance 啦，自律啦，應該要保持翻一個適當嘅距離。天氣好，我都知道大家可能好難忍受噶啦咁樣，但係你要出街嘅話咧，人太多，以為郊外咧就一定係安全嘅話咧，即係可能呢個諗法都要轉一轉。咁難得我哋有一個咁好嘅消息，琴日我哋香港有 單位數 嘅感染，呢個數字我諗係大家真係俾咗好大嘅心機，戴住口罩，點樣去勤洗手，保持距離，唔好因為忍得耐咗一時鬆懈咧，跟住就又出事啊！ 情人當已愛情人。长和心不要去问，前面怎可及催促诞生？是我共你逼得太近，你间中想一个人，跟你早应该要如远若近。我今天知不应该。手机中要你是爱，缠在苦紧令你没自由出爱，我是活该，逼迫你被深爱，也不满意泪流下来，吓得你要分开。知错，可否挨念最初，再苦都快乐过，要告别惩罚我，怎可？你太重要，是我泪亦落得多，偏要见得过。再值得一吻，和你未曾。我今天知不应该，手机中要你是爱，缠在苦紧令你没自由出爱，我是活该，逼迫你被深爱。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有吳雨霏的逼得太緊，都知道呢排大家逼咗好耐㗎啦。 係啊，不論啲咩好啦，都要發泄下嘅。好嗱，而家出街呢，出到外面嘅鋪頭嘅時候呢，或者係公共設施啦，有啲咩嘅免費服務呢你哋會使用過？ 嗰個酒精搓手液囉，我一定係咁撳佢囉，係囉。 我會話我成世仔都未試過探咁多熱囉，可能。你有時一個商場 係啊， 唔係探一次，有阵时你喺唔同嘅门口出入位去多过一个噶嘛， 是 我都要探四次热咁样噶。我对自己个体温从来未试过掌握得咁好。 系啊，每一个人都同你讲个数字啦， 身体报告。 同埋你有冇发现原来净系探热都有咁多种唔同嘅位置噶？ 哦，系咩？ 嗱，譬如话 都额头晕啫，唔系冇人精噶， 有人精啊，有人精啊， 系啊！ 我上次我带个仔咧，又系去复诊咧，我唔系话佢去亲嗰间嘢咧，佢都净系探额头咧，佢次都热辣辣噶嘛，搞到嗰次我带佢，我死啦，好惊啊！依家唔系又要同你喺度坐喺度等成十五分钟， 系啊，等你嘅冷静。 今次终于唔使咯，佢度晕精，太阳穴嗰个位咧，佢仲望住，咦，应该 OK 喎，果然就冇事啦。 哦， 即系嗰个准好多噶，应该 晕精系多噶，但我唔知边个准啲咯。总之36.3咧。我呢排最 friend 嘅數字， 我試過34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好好笑啊！佢同我度完之後咧，34，跟住其實我都冇個概念啊，34啫咩？佢話哦，34凍啲咪好咯，凍好過熱啊！但係嗰陣我諗翻，34咪即係低温症咯，即 係係 咯，人哋正常係36.幾啊嘛，係嘛？定35啊嘛？ 36.幾啊？ 係咯。36.幾唔係發燒嘛，係咪？ 咪37.5先。 37.5係啦，34我低温症噶咯。 哇！你真係低得好緊要喎。 我準咯，即係證明。 哦，就只係懷疑人哋部機唔準。 你點可能自己34度啫？我暈低咗啦。 我聽過一個嘅，你上次都話啦，你帶個仔去睇醫生嘅時候， 係啊，唔準㗎。 探額頭又唔知低一度定兩度咁，可能34其實代表你係36嘅，即之類咁樣咯。即總之，我諗佢哋自己有個統計嘅標準，你係有發燒，你危險嘅，佢都唔會俾你入。 唔知啲女士會唔會 係咯？36一樣嘅咩？ 一樣嘅咩？你度準啲好啊！36嘅嘛，我 高啲啲啊，咁樣 37就唔得噶啦喎。 好啦，咁點啦？ 咁好啦，喂，啱嘅呢個咧，即係呢個現象又得意嘅嗬，即係每日知道咧係有人話俾你聽，你而家嘅體温 OK 嘅，你係冇發燒。 七點鐘嘅濕度係98%，冇問題。 免費篤啦，咁跟住就 免費搓啦， 係免費搓啦，咁免費叉都有。 免费叉都有， 免费叉电啦，系咪？系啦系啦，咁仲有啲咩免费你系都用过呢啲服务嘅咧？仲有冇谂过？而家 疫情底下， 疫情底下系多咗噶，唔系多咗，系有一个地方 免费抹。 免费抹啊！ 系咪免费抹？ 我见到社交平台会多咗一啲免费嘅片俾你睇，因为大家咧都成为呢个 YouTuber 啊嘛，有人就教煮餸啊，有人教做运动啊， 都 好。 佢讲公众场合， 系公众同系啦，服务嚟嘅，系最近啱啱呢个礼拜先新鲜热辣，竟然咧，哇！咦，佢好快行得咁样。 我以为免费帮你抹干净手机啊嗰啲嘢添，唔系。 都手机你都觉得系要抹啦，系咪要注意卫生啊？咁 免费带。 免费带乜？ 帮你戴口罩。 嗱，同口罩有关。 哦、你想除嘅，佢会帮你除。自己一只手唔使掂。免费叮啊！ 我见到台湾有。 免费叮啊！ 我净系想讲个真系癫咗。 免费叮定免费蒸啊？ 免费蒸啊！ 免费蒸啊！ 以前我哋叫。讲得衰啲，佢个字仲衰，写住代蒸口罩。 冇啊，有咩咁衰 ？O K 啊， 系啊， 代蒸啫嘛。 人哋代客泊车个 friend 啊， 系啦， 代边有代蒸口罩， 冇问题啊。 你咁样早排佢咪话咧，你咪我哋仲喺度话澄清。哎呀，原来蒸口罩 系唔得噶嘛，啊系咯，干蒸就得， 干蒸系得啊。 佢而家就有啦， 佢而家就系俾呢个服务你。 犀利，边个做噶？ 台湾咯， 唔系啊，即系话嗰个系个商场嘅管理处啊，个别铺头咧就话我有个干蒸炉咧就爱嚟 sell 你啦。 即系匪夷所思咧，你见到嗰啲服务咧吓，点解会有个好大嘅电饭煲喺度啦？咁跟住咧，真系咪话佢电饭煲蒸啊嘛？佢咁讲紧，咁咧佢就 系 咧讲紧咧南投 系 嘅日月潭 系 风 景管理处。 O K。 喺上个礼拜四， 我有去过。 系啦，因应咧就系之前咧咪就系话佢哋嘅疫情控制中心咧就系话啦，蒸口罩系得 噶嘛， 可以延长个口罩寿命啊嘛。 系。 于是乎佢哋咧就喺嗰个客户中心嗰度咧就设置一个电锅。 O K。 系啦，咁佢哋叫即系我哋叫电话煲啦。 系啦。 电锅咧就写住啦，免费让游客蒸口罩消毒。 哇！ 即系咧摆咗喺度，有埋嗰啲叫做 佢真系一个普通煮丝苗米嗰啲饭煲嚟嘅啫噃， 真系。 我觉得系肚饿嘅时候，你可以挤一包落去。 我即系咁话，跟住咧仲写住咧免费代蒸口罩。 咁我想问啦，佢有冇换翻个内胆噶？即系你攞嚟蒸完个口罩之后，咁里边点噶？ 我想问系咪即系咪嗰边如果连呢个服务都有人做埋，系佢哋即系 confirm 咗呢件事系可以做咧？ 佢哋嘅卫生部门讲咗啦嘛，即其实就正常嘅，等于你每一个地区咧，你就信你自己当地嘅卫生风俗啊，或者佢哋嘅守则咧，咁佢哋嗰边已经系 confirm 噶嘛。 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咁做啦。咁但系问题系，你摆完你嗰、那个， 我就话咯，咁第二个又摆噶咯， 个又摆，莫非喺摆嘅同时， 佢、 那個、 已经消毒咗啦？ 系啦，嗰、那个煲已经消毒咗，所以里面系干净。 我仲有唔止呢一个担心添嘛，我睇咗另外一个，佢哋自己咧都有。我哋香港有 K 框啦，我哋嘅代表噶嘛，系咪先？ 系系系。 都有人话咧，就算你要自己用呢个电饭煲蒸翻个口罩嘅话咧，究竟蒸几耐啊？个温度系点？因为有阵时你太湿定系唔知点样咧，一样有机会破坏到个口罩咧嗰个结构嘅。 系。 所以咧，大家就咁听完之后咧，都真心唔好乱咁学啊！你真系。 我嗰阵时试过咧，咪话喺佢嗰啲旅馆度咧，即系温泉旅馆啊，佢就会咧叫有个洗衣机咧，俾你将你嗰啲湿立立嗰啲衫咧，佢就揈干佢。咁、 哦、 我谂佢嘅意思即系都系咁样咯，你系每一个公共设施， 干就系干啫。 唔系我知啊，佢谂住话啊，泳衣又可以揈干，你嘅口罩又可以帮你 帮你延长寿命， 系啦， 但系都可以咁，但系真系惊噶。 唔系我反而觉得咧，就系点解佢哋要推广呢样嘢？因为咧，其实老老实实台湾嘅口罩咧好鬼旧噶。早排我仲睇到 佢仲送物资俾人哋。 唔系佢除咗送物资之外咧，我早排睇到个新闻咧，嗱见微知著。嗰、那个新闻咧就话有一个细路咧，即系儿子嚟，唔系真系僆仔嚟。佢就埋怨佢阿爸阿妈咧，佢话唔使咧，每日去轮口罩啦，屋企嘅口罩咧，佢话已经有3000个定系300个，即系我唔记得咗。佢话咧系多到咧，佢话喂成年都用得 嘅。应该系3000个震撼啲系嘛？ 可能系，因为佢每一个礼拜佢哋开轮到唔知5个口罩咁样咧。佢话佢已经不停去轮，佢话轮到呢个阿妈阿爸好多口罩喺屋企噶咯，其实你系用唔晒嘅，会唔会唔轮咧咁样？咁我唔明啦。都颇足够啊，唔使搞到要翻用啦、 啊。即系啲国民佢哋，唔系即系佢哋都可以，啲市民都可以走去拍攞系咪？ 但系有一个咧，即系如果讲呢个资料咧，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譬如咧，我问到一个英国嘅朋友啦，佢就喺外地度做嘢嘅，但系咧佢哋就发现原来而家英国嘅政府咧已经 send 一啲 email 俾有外国分公司嘅朋友，就话俾佢哋知，可唔可以搜罗一啲物资寄翻去英国啊？咁我谂咧，全球口罩短缺真系真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向补习学校发放一次过40,000元资助，兴趣班同 playgroup 冇被涵盖。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40,000元资助只发放俾喺教育局注册、提供非正规课程嘅私立学校。政府認為其他無註冊的機構在社會上為各階層市民服務，一直在市場運作，要與其他服務性行業一同考慮。楊潤雄強調，第二輪措施要整體去看，例如有為僱員供強積金的興趣班機構等，可以受惠於工資補貼。他又說難以比較不同行業所獲得的資助，因為每個行業受影響的程度不同，政府亦冇可能透过资助完全补赔业界的损失，但希望透过不同资助令各行业能够挨得过这段时间。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一月开始陆续收到病人求助和查询，表示需要延迟一些非紧急服务，包括专科复诊、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密切留意4月13号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将会公布候选名单，揭晓嘉宾陈柏宇、李文，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视像现场直播。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二台通识60秒。 今届美国篮球名人堂因为疫情关系，改用电视频道公布。今届的 NBA 名人堂一共有9位得主，包括早前因为直升机坠毁空难身亡的传奇球星、前湖人名将高比拜仁，还有前马刺著名大前锋邓肯。另外有狼王之称的加纳特，还包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两度带领火箭队夺得 NBA 总冠军的教练汤赞奴域等。其实不只是篮球员才会有机会荣登名人堂的，只要是跟篮球有关的人士，包括是教练、球队经理、篮球工作人员，对篮球界的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人士都可以当选。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嚟到广播道人妻信箱啦，星期一今日我哋有呢个话题，就系同啊呢个闺蜜同情人，哎呀，究竟系点咧吓？我叫 Angela， 系一个 PR， 帮顾客处理大大小小嘅难关。只不过对我嚟讲，一个关系始终都系要有勇气面对。记得大学二年班嗰阵啊，嗰、那个澳洲布里斯班啊，咩话 ？Brit， 唔识佢叫咩名啊，记到今时今日都唔记得佢。做个交流生，好快认识咗佢，佢对我好好噶。之但系嗰边留学，我乜黑个香港男仔，我哋就一齐都。大概一年到啦吓，阿 Kel 啊，哎呀，呢个咧嘅海盗船啊，同过山车好鬼刺激嘅，真系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哈哈，对我嚟讲湿湿碎啦。上次玩灯之针啊，我脚都冇震过啊。 你真好叻啊！哇，你睇嗰度嗰个公仔摊位啊！哎呀，见唔见到嗰度有个公仔摊位啊？ 见到啊！ 你睇下上面嗰只熊仔，几得意啊！嗬。 哈哈，你要唔要个公仔啫？唔使要都得噶，其实你有我咪得咯。 有你在我身边，我是很安心的。哎，今天真的跟你玩得很开心啊。 我也是希望以后每一天都过得很 sweet， 很开心啊。 哎， Kel， 我有事想说。 做什么？你想我求婚啊？ 我下个月呢就交流期完了。 我要飞翻香港继续学业啊！ 吓，咁快就一年噶啦，你可唔可以留低啊？唔好走得唔得 啊？我哋可以每日视像倾偈噶嘛？上 break 嘅时候咧，我要飞翻嚟澳洲揾你噶，我有信心我哋可以挨得过嘅。 嗯，无论相隔几远，我心都会黐实你嘅。 离开澳洲之前，我想约埋我哋嘅好姊妹三个一齐，阿 Bitch 咧，三个一齐食餐饭，一齐视像通话，我介绍俾你认识 ，O 唔 OK 啊？ 哦，当然 OK 啦。 OK。 Angela。我已经等了八个字噶咯，你朋友几时嚟噶？ 啊，唔好意思，你等一阵啦。佢系我个 best friend 嚟噶，而且啱啱咧，佢分咗手啊。你唔好刺激到佢，好唔好啊？可能佢就因为咁样心情唔好，所以迟咗啫，好唔好 ？OK，OK，OK， 好唔好啊 ？OK，OK， 我识咗，我识咗噶啦。 OK，OK。 啊，喂， 哎， 佢 video call 你啦。 哦 ，OK。 Hello Angela, I miss you. Hello. Hi, hello Bitchy, I miss you too. Sorry 啊，我头先咧特登咧谂住整嗰啲 cookies 俾你啊，所以咧搞到迟晒啦。我俾唔到你我哋 video call 啦，我照样俾你睇啊。你睇个 cookies 我整俾你同你 farewell 噶。 哎呀，唔紧要啦，都知你噶啦。你而家整乜都 OK 噶，哇，好 sweet 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啊 ，I miss you too。 哎呀，我哋系 best friend 嚟噶嘛？ 哦 ，really？ 我哋好姊妹嚟噶嘛？ 系咯，梗系啦。 诶，咪住先，呢个梗系你啊，成日喺你提住嗰个 boyfriend 阿 Carl 啊，系咪啊 ？Hello。 喂，阿 Carl。 Hello， 你都唔打招呼做咩啊？你望到我呆咗咁嘅。 你好 ，Bitchy， 系客气啦。唔系因为你系第一个读啱我的名嘅女仔嚟嘅。 阿 Carl 咯，做咩啊？ 你好， 叫你个名系咩噶？ 唔系阿 Carl 不嬲叫我靓仔嘅，佢哋就系咯。 Hello，Bitchy 你好， 系我好姊妹啊吓。嗱，啲 cookies 咧，我之后咧攞俾你哋记住要试下，知唔知啊 ？OK， 多谢 Bitchy 客气啦。 喂 ，Bitchy 啊，手势一定要试噶，知唔知啊？佢真系好用心机去整嘅，当佢唔开心嘅时候，佢就会整噶啦。系佢整得好好味嘅。 你话我咩唔开心？你想提我啲心事啊？ 我唔系啊，冇啊。诶， 唔系，我哋讲翻正经嘢先啦。喂，你住边噶？卡，我第一次见你噶，即刻要问下你住边啦。 我住喺 Happy Valley 嗰度啊，跑马地啦。快活谷啊，全部都系我住嘅，系啊。 哦，咁快活啊你？ 系啊。 我知啊，嗰边咧仲有好多 shopping mall 噶嘛。其实又即系又近嗰啲咩 train station。嗰啲咧唔係 play 嗰啲 station 喎 ，train station 嗰啲好方便噶嘛。 哦，不過我嗰邊就租約完啦。 梗 係有啦，我係無論我去到邊嗰度就 happy 噶啦，係咪？ 好啊。 但係我嗰邊租約就係完嘅，呢排原來好煩緊嗰啲屋嗰啲問題咯。 唔使驚，喂，我冇嘢叻，我人面廣啊。嗱，咁不如我幫你揾下啦，我自己咧都識幾個房東噶，睇下幫唔幫到你揾個新嘅地方啊。 哦。咁真係多谢晒你先咯，我同你联络咯 ，OK？ 哎呀，冇问题，我俾电话你，你问我好姊妹，我唔记得咗你叫咩名，你问阿 Angela 啦，点啊？点啊 ？Bitchy 啊， 笑啫嘛， 系又似你啊，哦 ，OK， 啊太好啦，以后咧都真系可以咧互相照应啊 ，Bitchy 咧真系咧有啊，真系啊，啊吓，真系 有我喺度就放心，你想咁讲系咪？ 喺度就 我 get 到你 哋真 系 好姊妹，你哋两个真系， 哎呀， 唔使担心。嗱，你飞咗翻香港都唔使紧要噶，就等我帮你夹实你男朋友啦 ，Don't worry。 嗱，你记住啦，你真系要帮我睇住我男朋友啊，佢一个人好孤单噶喺度吓。 得啦，唔使担心啦，稳啊。 翻香港之后一个月，我发觉每次同阿沟啊视像倾偈，背后都好似隐约听到有把女仔声咁。当然啦，我会咁谂，可能就系电视机声啦。我个心唉，总系觉得越嚟越奇怪。直至到有一日，我见到阿 Bitchy IG post 咗嗰张自拍照， 见到嗰个男仔只手揽住佢嗰条腰，不过影唔到个样。正当我想留言恭喜佢系咪有新欢之际，我留意到嗰只手，佢嗰只手系戴住，系我正正喺我送俾阿靠嗰只手额。啊，于是我就打俾阿 Bitch 就问一下啦，究竟发生咩事呢？吓？ Hello Angela， 咩事啊？ 我有好姊妹啊。 嗯哼，乜嘢？ 你会同我讲真说话噶嗬 ？Of course， 做乜嘢？边个虾你？你同我讲。 你真系会同我讲真说话 ？Of course， 我梗系会啦。你想问我啲乜嘢啊？ 你系咪同咗阿靠一齐 ？What？ 边度有啊？你唔好讲笑啦。我哋只不过系住得近，我哋系 neighbor， 你。边个搞到你咁样乱谂嘢噶？ 咩意思？我就系想问翻你嗰个 close neighbor 嗰个意思系 close 定点咧吓？点解我送俾阿卡嗰只限量版手镯会吓、会出现咗喺佢揽住嗰个人个手度出，揽住你条腰嗰个人嘅手度噶？我相信嗰只限量版唔系人人都可以买到噶咯。咁点解会有条有隻手嗰隻手镯吓限量版嘅手系揽住你条腰嗰度啊？请问系咪 close neighbors close 到咁样咧？系咪外国人真系咁样嘅咧？ 我唔系外国人啊，我鬼妹心就是、Angela， 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我哋唔好跟住佢，我哋照讲啦。你听我解释啊，唔系噶，唔系噶。 咩唔系啫？唔系咩啫？你终于肯承认啦咩？唔系啊，唔系啫？系乜嘢啊？ 唔系啊，我。我真系中意咗佢啊嘛！我都唔会想放弃同你嘅友谊噶。我呢啲人咧，鬼妹仔性格，我 follow my heart 啊！我跟 住。You follow my heart 就 follow my heart 吓、啊？咁、我个 heart 喺边度？忠于自己，忠于自己就可以隐瞒自己好姊妹搭上我自己男朋友嘅咩？ 我都唔想噶，你听我讲。 我都未试过唔画嗰啲字，我都可以读得咁畅顺，我真系好嬲啊！睇到都， 你咪代入咗写嗰个人嗰个心啊！吓 ，what 咩叫 close neighbor？ 你话俾我听。 嗱，其实我都睇得唔清楚噶呢、這个时候，我想话俾你知咧。其实我是因为帮佢搵屋啊，点知搵屋咧？我哋联络多咗啦。 喂喂喂，搵埋上去咁 close neighbor 嘅咩？ 对唔住啊，但系我想讲，其实 Angela。我是真心喜欢阿靠的，我都不想的，你会不会祝福我们啊？ 我祝福你 每一天永远多才多姿啊！你啊， 哎，又似你，给我音乐我才回气到啊！听完 Bitchy 否白之后，我的心痛到一个我识咗多年嘅好姊妹，所谓嘅好姊妹，一个系我爱到佢死心塌地嘅男人，原来到头来我先系蒙在鼓里嗰、那个，我应唔应该大爱到祝福佢哋呢吓？ 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蜜完后又离又好，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误当我爱都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睡再曝光，你知道那答案快递是我 留低我一个。 答案快提示我，好姊妹耶！ Yeah. 杨千嬅姊妹 啊，真系头先我忍唔住要读一读，有个听众佢即刻留言，佢就话：甜甜你真是演绎得太流畅了， 系啊， 嗰种真情流露你完全 feel 到啊，真系 系 啊, 啊！ 我都话未试过，我要睇稿咧，即系一份稿嚟嘅，咁啊，仲要系新鲜热辣咧，我系冇时间之前睇定咧，冇得间啊，但我都可以咁。 哦，系咯，点解咧？点解咧？嗬， 我都我最憎就 系 嗰啲咁嘅小三， 哦， 所以我唔会理佢。 即系你当咗佢里边就唔系 Angela， 又唔系咩啦？你当咗佢系卡米拉啦，全部都系 咩都好啦， 嬲住咁啊，系嘛？ 卡米拉都唔系戴安娜嘅姊妹， 我知我知， 唔可以咁样相提并论。 佢而家激动到叉腰啊！佢激动到叉腰，佢都冇腰都要叉住，真系 咁啊！翻出嚟啊！你 系啦，特登揾翻条腰嚟叉先，真系又知啦。 佢一开始大咗就有寻根之类去 寻 腰。 系啊，嗱呢个咧，你话抢别人男朋友呢啲 case 咧，我头先即系我想从一个魔鬼嘅角度出发咧，你知唔知道网上面系有攻略教你点样抢别人嘅男朋友？ 唔系咁衰啊话。 嗱，但系我觉得咁样嘅，我哋系可以正所谓知己知彼，系啦， 佢哋谂啊， 系啦，你知道敌人嘅进攻路线， 咁 咧所有大婆 就可以点样 keep 住你男朋友？ 所有大婆啊，嗰啲即系正室咧，就可以有个方法防范啦。嗱。佢咧嗰個攻略係咁樣嘅，我覺得係好實際，因為咧佢唔係一啲好複雜嗰啲花款咧，反而就係好平常地咧係有機會實現嘅。同頭先咧我哋講嗰個古仔咧，阿 Carl、Angela 同埋阿 Bitch 嗰個咧有啲似嘅。佢話咧，首先咧你要去接近佢啦，從佢嘅朋友落手，你要同佢有 common friend。咁譬如頭先有啦 ，Angela 同阿 Bitch 就係 common friend 啦。咁然後咧一次生兩次熟咧，見面嘅時候咧唔好心急。但系咧就要同佢嘅 friend 要熟啲，因为咧当你哋呢个熟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咧就可以问佢攞电话啦。嗱，呢个系第一步啦。第二步咧， 佢就话你要观察下佢女朋友系边种类型嘅，譬如你见到佢女朋友佢桂花田呢种类型嘅， 即系咩啊？ 咁就好安心，至安心啦。 对于你嚟讲系属于咩类型？ 贤良淑德啦，大方得体啦。 咁系咪至安心先？如果你系一个女仔， 唔系你明唔明佢前提系咩？佢话你观察到佢系桂花田呢个类型咧，佢个攻略就教你，你就要展示唔系桂花田呢一种类型嘅特征出嚟。 哦，即系阿桂花田着就着樽领嘅，咁你就要着低少少，见到个锁骨啊，起码咁样。 佢话咧，因为点解咧？佢就想令到嗰个男朋友咧，佢察觉到就系、是、咦。眼前呢一个成日一齐出现嘅女人咧，系唔同啲嘅。 哦，知咩啦？即系家有喜事，当你日日咧，阿黄百鸣翻屋企见君如嘅话，陈竹兰啊，咪有机可乘咯。 佢唔系净系用美丑、哦，佢真系讲紧话类型、哦。譬如佢话咧，如果阿田系属于譬如话真系斯文大方型嘅 运动型， 运动型系啦。可能你听到咧，阿田成日都话我怕晒，我唔想行山咧。佢、就哇，你要用第二啲啦咁样嗱，呢、這个即系俾多个选择啦。跟住第三咧，就经常都听到人讲，佢就话。你就要攞个电话之后咧，唔好心急，最好夜晚得闲无事，先突然间 send 个 message。 你喺度做紧咩啊？ 系啦，然后咧，如果可以开到个话题咧，佢话咧最容易开咩话题咧？ 哦， 就 系 问下 你呢排系咪同你女朋友有啲问题啊？ 系啦，我嘅全中，因为佢话咧，千祈唔好表现出心急。 点解会估中啊？你话， 因为呢个系最正常。 坦白讲，我有试过做过呢啲故事里面嗰个衰人。 哦，你有抢人哋嘅。 嗱，首先我哋未必要用抢， 竞争， 你有同人竞争过咁样， 唔够胆攞个事就住桂花田，我惊佢会打 我。 因为嗱，呢个系好容易理解嘅。佢话咧，嗱，一嚟冇戒心啦，譬如个男人或者女人都得噶，佢唔觉得你有威胁咧，佢就话，哎好啊，佢问下我有冇同我女朋友或者同我男朋友嗌交咧。 正想有人想倾诉，但系咧又唔知揾边个好。 佢就会同你倾诉，系啊，真系咧，桂花田真系好离谱啊，日日夜夜咁样翻嚟都喺度。我啊闹咁样 嗱，但我如果我话我嗰个 就 系 咁啦， 唔同嘅嗱，有你嗰个系一个攻略嚟噶嘛，直你见到一个小三个样咧，一早就谂住我要叫咗我朋友隔篱嗰个， 叫走就唔系小三啊吓， 系系啦，即系咩叫走就 叫走咗佢就唔系小三嚟噶啦， 但系佢一早处心积虑噶，你系有攻略啊嘛， 情敌啫，只系 好似呢一个例子或者我嗰个例子咧， 你唔好真系美，你唔好美化嗰啲人啊， 有时系唔小心啊， 咩事啊， 哎呀咁当然，譬如我话我个例子就我好细个。嗰陣時， 哦，即係琴日啦，即係琴日啦，係啦，唉，琴日嘅事啦， 哎，以為嗰個就係真愛咁樣啊嘛，可能阿 Angela 同阿 Bitch 對住阿 Cow 都係咁噶，本身可能真係朋友互相照顧，但係慢慢情根暗種啊， 情花開開燦爛， 做咩先？你明明已經有 Angela 噶嘛？ 唔係咁，你我想聽阿祖講埋佢當日你用過咩方法啊？咁樣。系咪头先嗰啲手段啊？ 唔小心慢慢相处多咗，慢慢感情建立咗咯。 咁咩用咩相处啊？就系成日喺度同紧个，哎呀，系咪阿系咪阿 Cow 同埋阿 Angela， 系咪阿 Cow 同 Angela 有啲咩问题咧？就同你喺度倾倾下。 未咁有攻略嘅，真系平时相处可能一大班朋友，你会去睇戏，你会去食饭。 佢系话 接触多咗， 佢冇刻意，但系暗地里散发出啊，佢嗰种男士嘅魅力啊，就吸引到对方话，哎呀，早早真系同我平时识开嗰个唔同噶，真系，我未见过只眼咁细心噶。 我隔篱一个眼大，所以揾只眼细嘅，系咪啊？ 嗱我哋讲翻呢个啦。嗱，阿田作为咧大婆协会，你觉得呢个男仔做得唔好啊？定系嗰个闺蜜啊做得更加衰啊？ 梗系嗰个闺蜜衰啦！你明知我同佢一齐噶嘛，你喺度插啲心埋嚟做咩啊？ 系啊，佢真系代入咗。 唔系咁，即系咁，你问紧我啊嘛，梗系咁答你啦，系咪先？咁根本都唔系，你根本就唔系当我系。咩姊妹啫，唔啱噶，我早已永远 我就因为同你好姊妹，我哋先有共同嘅 喜好。 系啊，即系买同一对鞋添啊！ 讲得啦，因为我同佢太好姊妹啦，而家咁样嘅。 诶，由此起， 好啦，我哋听新闻报道先啦。 继续遵守嘅家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225点，跌27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78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1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07，瑞士法郎0.966，澳元0.634，加元1.395，新西兰元0.607，人民币7.048，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1.57美元，卖出1,682.08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晴朗同非常干燥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30%以下。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封路啦。咁喺香港仔大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香港仔大道南行近住香港仔水塘道一段嘅快线系封闭噶。咁另外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有煤气工程，翠屏道近住晓明街一段咧，而家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咁而喺路面方面，新界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大涌口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城墙道去观塘、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係一样。 讲咩呀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係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好啦好啦，翻到嚟啊！呢、這个风骚发户人啦吓，而家12点几多分啊？已经去到12:07咯喎， 系啊，12:08啊，23度气温啊，嗱，真系好干燥吓，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仲有 Home Office 嘅黄耀宗。 系 Hello， 早晨。 系啊，喂，最近咧有一个减价热潮咧，终于出现咗啊！咁咧，大家睇到咧，就真係覺得好開心 嘅。係咪口罩減價係先？ 就係口罩減價咯。係、 哦、啊。 係啊，但係咧，你用減價都不能夠去準確形容啊！有啲人話口罩劈價添啊，直情係。 佢係減價定係基本上其實佢原本都係呢個價錢㗎啦。 唔係嗱，總之咧就係嗱，而家嗰個口罩咧，由我哋以前咧見到咧，即係最貴咪成1000蚊一盒啦。 1280，1680，我哋 見到 相啫，我見唔到真 係 有人咁賣嘅。 係啦，咁然後你行時見到咧，即係幾百蚊咧走唔甩啦。500蚊又有試過咁樣嗰啲，咁但係咧，哇！最近咧犀利啦，就話藥房裏邊咧，阿 Sam 就有一隻歌叫《佛跳牆》，佢都有一隻叫做口罩牆跳緊，成個口罩牆咧冧到一座山咁樣咧，仲要係咧，因為佢都係唔知點解咁啱得咁巧咧，都係同一款口罩咧，藍色盒嘅，佢就話啦， 即係好震撼 ，Blue Mountain 就嚟冧，就嚟冧咁樣。嗱，首先你堆到上座山度咧，就你之前就好少見啦，但係而家越嚟越多啦。其次，佢唔係淨係座山高喎，山高但價錢跌喎。 哦，唔係黃帝苑係嘛？ 係啦，佢而家跌成點樣咧？ 呢個我就咁聽咧，如果嗰個貨物啦，要係可靠嘅啦， 係 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喎，我哋唔使捱貴口罩啊嘛，係咪？ 啱啊啱啊！ 嗱，你又問得好啦，因為咧， 但係供過於求，求過於供嘅問題啦，都係 係啊！嗱，當佢咧啲口罩咧而家咧全部冧曬貨嘅時候咧，咁啊好啦，有啲咩標語咧你係未見過咧嗱？ 即系我特别攞嚟讲咧，我就想话啊，你睇到呢啲标语咧，我唔知道你心里边咧会唔会有少少嘛嘛声咁样咧？ 系咩意思啊？ 佢个标语写咩咧？譬如佢话俾你听话，价钱就平咗啦。譬如话啊，我读俾你听，而家个大概价钱几多啦？譬如话澳洲三层口罩$220一盒。$400咧就有唔知两盒定三盒，好似两盒啊，平咗20蚊啦咁样。每一盒咪50个咯。 我都系讲基本50个。 系啦，基本50个啦。咁然后佢话啊，美国嘅三层口罩就$198一盒，两盒就$360，即系相对咧啲价钱已经跌咗好多。 哦，系啊， 即系$200一盒噶啦，已经去到。 你谂下，逢亲通常嗰啲咧就要去到促销嘅时候咧，先至会买两盒 fan， 但系跟住会有得减价 嘅。系啊， 我哋去超市啫嘛，买两排汽水嗰啲咧，咪会平啲咁样。 佢有。啲直情夸到咧，就话$200一盒，$700四盒。 $700四盒，应该系$800四盒噶嘛，即系买四盒 就$100咯。系啊，咁呢啲就话啦，买两盒咧就送一支大火酒。你谂下，就全部都系咧嗰阵时火酒贵过啲波尔多咁滞噶嘛。 你知唔知啊？ 几咁夸张啊？先系咪？ 啱啱啊！你知唔知咧？早阵子咧去嗰啲叫做药妆店，系咪叫药妆店啊？唔系药房吓，药妆店咧即系卖埋化妆品嗰啲咧。 系。 佢真系咧夹硬嗰啲叫做咩啊？一定要即系，譬如你口罩明明一盒买啦，佢一定要咧你买埋 pack 装，佢好似咧整到福袋咁样， 哦、 有埋酒精搓手液啦，有埋 mask 啦，即系敷面膜嗰啲我讲紧，跟住咧就口罩啦，同埋咧火酒啦，同埋嗰啲叫做爽肤水咁样咧， 一篮子咁先至可以卖到系咪？ 即系佢净系 紧即系捆绑俾你嘅， 捆绑式咁样去卖。我话吓、啊，我重点净系想买个口罩，佢唔得啊，一定要 set 装去买咁样。 好啦，但系点解我话咧？佢有一句。句子咧，我睇到之後咧，我話你唔知會唔會媽媽聲咧？嗱，就咁睇頭先嗰啲都 OK 噶，即係又送酒精啊，又買兩盒就平啊 咁樣。都好似我哋平時啲消費模式都係咁啊。 佢就寫咗一句説話，寫住攜手抗疫，優惠同行。 係啊， 就呢一句我睇完之後咧，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望住我話。哦，你而家呢个时势，携手抗疫优惠就同行。请问你之前卖$500一盒啊，$1,200一盒嘅时候，你又唔携手抗疫嘅嗰阵时，点解而家又咁抵咧？咁样， 哎呀，可能佢谂嗰阵时佢已经系携手抗疫咧。你谂下啦，嗰阵时人我哋一罩难求啊嘛，我有得卖俾你啊，已经系同你携手抗疫啦。你唔系话我啊话？ 好啦，咁于是乎系啦，有啲人咧，即系佢哋药房就解释咧，就梗系话，而家点解我哋平咗咧？有记者就问啊嘛，佢话 内货平咗， 系啦，有啲就话内货平咗啦。咁但系大家都计过条数， 贵嗰时佢都系话内货贵嘅， 系啦，唔系一定系咁啊。但系你又明噶，嗱，而家全球都抢口罩，内货点会平咗咧？ 哦，咁又系， 系咪啊？全阿祖都话啦，英国嗰边都话要大家互相寄口罩啦。 我系想讲多几句嘅，因为咧就系咧，原来英国嘅一啲政府部门咧，佢哋自己咧唔够口罩，甚至乎咧，即系佢哋就发 email 啦，俾喺佢哋英国就系主公司，但系有好多佢哋嘅公司有，譬如香港啊、东南亚、欧洲啊，都有其他公司。起码我见到有多过一个香港嘅朋友，佢哋嘅主公司系英国嘅，但系佢哋已经收到英国政府寄 email 俾佢哋，问佢哋公司。你个碑你碑喺香港 是是是 可唔可以寄翻啲物资俾英国嘅医疗团队、政府人员同埋佢哋嘅市民？ 即系佢求救去揾人帮手添啊！ 唔系由佢哋英国嘅主公司，系由英国嘅政府部门。咁如果你已经答到阿侯仔讲嘅嗰句就系、是，喂。即係應該，如果你話有價有市嘅地步，你試下向歐美發展啦。 佢 而家攣反應嘅喎，應該。 係啊，嗱，我有啲親戚喺加拿大咧，又係好似我哋咧交換咗角色咁樣嘅。兩個月前，佢係幫我哋撲口罩。 係。 琴日我聽到我媽打電話咧，佢就話你哋會唔會買到口罩咁樣？係。所以我點解會你話口罩來貨平咗？但明明全球都搶，即係當特朗普個老婆都一家同你講話戴口罩嘅時候，其實而家多咗人噶嘛。好啦， 咁我想問個問題，會唔會係咧之前睇咗一啲報道？咧話內地生產嘅一啲口罩或者唔同地方啦，去到歐洲嘅國家美國咧，俾人哋打翻回頭啊嘛，或因為本身嗰個質素唔夠高，有冇關係咧？豪仔 有關係啦，冇錯啦， 真係咁就睇咧，都係拜阿田今日嘅， 多謝 佢話咧，有啲店員咧就比較老實嘅，佢就話咧。遲啲咧會繼續跌添啊！咁記者就問點解啊？係 啊，點解啊？ 佢就話咧冇啊，因為咧歐美好多地方咧賴貨啊， 或者你用唔達標嘅理由咧就彈貨，係啦，所以佢話咧好多廠家咧都唔敢出口去西方國家。頭先阿祖講嗰個答問題咧就解答咗啦，明明嗰度好缺口罩嘅。但系佢话咧，好多呢一啲品质咧，可能话唔达标啦，所以咧佢哋又退翻翻嚟啦。咁呢啲厂商咧生产完之后就发觉，而家嗰度啊最轻轻含含，但系嗰度唔要。相对咧，香港、亚洲咧，嗱，真系我哋相对已经比高峰期咧，我哋回落咗。虽然我哋仲要谨慎，但系你回落咗啊嘛。咁你而家肯定唔需要每一个人都出去买五盒口罩咧。 系 佢话啲口罩而家就全部回流翻嚟啦，滞销啦。 但系问题系你个口罩去人哋都话唔达标嘅时候，你卖俾我哋香港市民，我哋咪一样？我哋做咩要戴啲唔达标嘅口罩、啊？ 所以咧，老老实实吓，嗰啲口罩咧，你就咁睇个盒咧，你都系唔知咩咩头乜 来路。 即系虽然佢有啲写到明就话。咩澳洲啊，又系美国啊，咁样咧。 其实我想讲，你去到嗰啲药房度咧，即系你都唔知原来，我都识好多国家名，边度都有口 罩，真系好多嘅。所以你会见到咧，嗱，你都唔知点讲嗱。你话佢系假嘅，你又觉得你太武断，分分钟人哋系真货嚟嘅。但系你唔认识啊嘛，同埋你又谂唔通，咁点解呢啲咁合规格嘅货？欧美国家唔攞 咧，系啊，点解呢度成埲墙喺度咧？ 系啊，全部堆到成埲墙，所以咧，点解头先我兴嘅地方咧，我就觉得其实究竟个真相系点噶？呢啲货咧系咪品质高级嘅？ 系 人哋唔要，定系因为你话真系供应而家终于平咗？但系点解呢个情况之下供应会平咗？同埋你而家突然间携手抗疫，讲到咁大声？是不是因为散不到货先携手抗疫啊？ 咁你当然啦， 就唔可以唔好搞。 同埋我哋香港好多生产线咧，陆陆续续已经生产紧啦， 系 咪啊？ 咁 所以嗰啲究竟系劣质啊？真系人哋系净弹翻转头嗰批货啊嚟咗香港，定系 定系可能纯粹就大家都合格嘅，但系就越嚟越多货。 系啦， 所以佢就咧要用减价促销啦。 我估其中一个原因咧，即系同香港咧越嚟越多生产线咧，即系有唔同。譬如前两个月啦，我哋同啲朋友啊，尤其是你知有好多搜罗口罩达人噶嘛，你一定有咧得呢一个 咩网站咩网站啊嘛， 系啦，佢哋之前好多咧都系由外地嗰度去搜罗嘅。呢两个礼拜咧，嗰啲口罩达人咧已经喺度讲紧，嗱呢一间香港自己有生产线嘅，边一日开始咧就可以网上预订啦。呢一间咧就13号嘅，嗰间咧就15号嘅，咁起码有一样嘢咧。香港生產某層面上對大家是一個品質的保證， 冇錯，安心 真係啊 ，Made in Hong Kong 真係， 係啊，佢哋係會合乎我哋香港需要的標準，所以可能真係會令到大家咧對於一些不知道。嗰、那個來歷喺邊一度？嗰、那個國家嘅標準同我哋香港嘅標準係咪一樣咧？ 信唔信佢？ 係咯，同埋好似我上個禮拜咁講啊嘛，內地有啲生產可以做埋個盒噶嘛， 係 啊， 你想做喺美國出口美國製造就美國製造，咁真係會驚噶嘛？ 係啊， 即係因為正當人哋嗰啲咧係面臨口罩，因為佢哋真係每日咧咁多億人口喺度時候咧，仲要係有架機明明運送緊物資，佢中途都俾人截住，喂，嗰啲貨過嚟我度先咁，咁點解？系啦，咁点解我哋又 我哋又可以有所谓平嘅口罩，同埋你知啦，香港人好识赚钱噶嘛。照计咧，如果呢啲货物咧喺西方市场咁有需求嘅话咧，一定会有人咧就买完之后囤货再运出去噶嘛。即系好似当日香港人需要抢嘅时候咁样啦。嗱，总之呢啲我哋都好难理解啦。不过我就觉得，与其今时今日先至话优惠同行齐心抗疫，点解唔喺我哋真系最需要口罩嘅时候咧？你真系可以打呢几行字出嚟咧？ 唔、 会唔会就真系迟咗咧？ 只有即系两个月前都有良心口罩嘅， 有 嘅。 你记唔记得嗰次咧？我哋开始真系开始第一日，我哋需要有一个嘅主持 home office 嗰阵 时咧，你去咗买嗰个口罩啊嘛？ 喂，即系经过嘅就即本身系睇下路面嘅情况啦。 喺北角嗰边系咪？ 嗰边见到有人卖口罩，其实嗰阵时卖紧都一个良心嘅价钱嚟嘅，佢都系普通嘅药房嚟嘅，就系 local 嘅街坊生意嘅。其实我估计喺香港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咁好嘅良心商人 嘅。 系，当然都有见过嗰啲咧，譬如我放工，譬如我经过旺角或者铜锣湾咧，呢啲嘅药房啊， 仲系有噶。 开头系点咧？而家一定系一埲墙啦，好似好多。 冇错，系。 之前系嗰啲咧，睇下睇下吓，唔系买啊买啊吓，唔好睇唔好掂啊吓，几多钱你去攞？都嗰、那個成分都真係調高咗嚟賣㗎，有啲 係啊，咁你就可以同佢講啦。咁既然齊心抗疫嘅話，咁你慢慢留埲牆喺度啦嚇。 鸳鸯我从屋顶受伤跌倒无

系咩嚟噶？ 点解突然之间变咗 轻快啊？系啦， 发觉佢系咁 样，真系使乜跳啊？使乜睇咩？使乜喺度跳舞啊？ 佢有去发现咗喺呢个巴士站嗰个人缝顶度， 系 有一条鱼喺度啊！ 条鱼喺度， 就系 咩先？嗰条生鱼定系死鱼？ 定系鲨鱼啊？ 死咗啦， 咸鱼啊！ 平时啊，桂花田你会蒸嗰啲鱼啊，即系一条好似你当系石斑又好啦，红衫鱼又好啦，总之有条鱼喺度。但个问题就系、是，点解巴士站个人缝顶系会有条 鱼喺度？ 所以好多人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 X file 啊！两位拍档，你哋觉得？其实有啲乜嘢原因可以巴士站个人缝顶嗰度会有一条鱼喺？ 我想问嗰、那个叫做64K 同埋251A 嗰个巴士站系咪喺街上面嘅巴士站嚟嘅？ 咁唔通系你屋企咩？ 咪可能 系 巴士 总站啊？即系佢讲紧话 总站，又指 系总站喺街度嚟嘅，喺街度嚟嘅， 系咪俾人拦得噶？我又嚟啦！ 我喺中间，我喺中间，点解成日系、哦、我睇咧喺街度嘅，系啦，同埋如果巴士总站嗰啲咧，其实巴士总站一系就有成个商场有座楼喺上面度冇顶啦。如果唔系巴士总站系露天嘅话，咪又系有一个咁样嘅禅房嘅一样嘅啫。 唔系，但我想问下，你特登问呢个问题系想用咩方向推论咧？即系佢特登问咗个好似好即系有尖锐性， 好有玄机， 系啦，好有玄机。咁请问分别系咩咧？ 就 系如果喺街边咁啊，点咧？ 喺街嗰度。咁可能分分钟，你知我哋香港嗰个路段几唔窄噶啦，佢分分钟喺座楼嘅前面，即系楼下就系个巴士站。咁好不容易嗰条鱼可能走失咗， 厨房度打开嘅， 喺上面， 可能就喺上面大厦嗰度，我厨房有个可能阿妈妈。哎呀，可能咧，即系喺你复活节期间，谂住亲自下厨，冇工人姐姐咁计啊，我应该有嘅。咁跟住咧，佢就唔小心跣咗条鱼走咗出街， 我都觉得机会大， 就搭咗落去嗰、那个那个叫巴士站上面啦。 系啦，即系其实你谂下， 生鱼啊， 嗰条留喺个禅棚上面嘅鱼，其实同我哋平时喺公共屋邨见到留低嘅姐姐巾。是一样的， 我都是咁 话， 即系从天而降。点 解会咁样嘅咧？所以我相信系个姐姐跟点嚟，条鱼啊点嚟？ 我都系咁话，但系冇理由喺条。我想问系蒸咗嗰啲系 未 蒸嘅？ 未蒸就系未蒸。 少少呢条鱼嘅。 好啊好啊。咩品种啊？ 唔系讲喺条鱼嘅背景啊？ 几两几重啊？ 嗱，几两几重同咩？ 去咗轮未啊？ 答唔到，未去轮。 我未去轮。 系啦，系呈深灰色嘅。 深灰鱼 嚟，已经死去。 有冇 系观察？ 有冇调查？人员即时嚟睇下佢，佢画咗个粉笔边喺度， 都冇攞嗰个嘟嘟机嘟体温嗰、那个，但佢仲有冇发烧？冇。有啲嘅网民咧就喺度估，点解会咁样咧？有人会话冇理由系大洪水噶，即系你谂下，如果真系有条鱼掉咗上去个巴士站个顶上面度，即系要去到咁大雨，呢啲唔可能啦，呢啲系咪先奇闻嚟噶咯？系咪先？亦都有人会话啦，系咪车长嘅咧？属于即系车长谂 就摆住喺度先， 咁样上面又好啊，系咪？哎呀，煎一煎佢，反复相煎咁样，真系得个问号。而家都唔知道有啲乜嘢嘅可能性。 哎，我中意有一个解释咧，好科学，好似 系嚟， 就系嗰条鱼，佢身上面有冇表面伤痕先？ 哎呀，咁又睇唔 系啦， 系我都知睇唔多，特登问你嘅。 表面上面有表面伤痕， 问题有冇、哎？ 有 关系， 有关系。 睇下佢点样死。 我睇咗相， 系啦，有表面伤痕或者有痕迹嘅话咧，好有机会，可能佢俾一只。老鹰担住咗嘅时候， 跟住甩口， 佢中间一路发一路发，发到中间，突然间下面又话：喂，你冇戴口罩喎、啊！个老鹰话：啊，我一条鱼就，其实老鹰就话：黐线嘅，我喺空中同地面有1.5米距离，我使乜戴口罩啊？哎呀，条鱼冇咗啦！ 嗱，我哋喺呢个嗱，我都 跟住走咗， 唔可能。我有谂过嘅，开头谂会唔会嗰啲咧上下层巴士咧？ 系系。 以前我哋仲有嗰啲热狗巴 开窗啊嘛， 开窗咁样唔小心掉或者有人恶作剧 咁， 学 你 话 斋，都系以前啫。咁而家啲窗咁巴士密封噶嘛？ 系啦系啦， 系咪？ 翻嚟又嚟仲有一分钟， 系 咪究竟真系 X file 嚟嘅？ 都话唔系啦， 灵异事件出现咧咁样。 我觉得系 喐嘅，而家系你继续啊，继续。 唔系啊，我就系想讲啊，应该就系楼上嗰个阿姐真系一个唔小心，嗰条鱼真系好似今日我哋停课不停学咁滑捋捋。一捋捋咗落楼， 所以就好礼计啦。跟住佢就话咁屙过噶条鱼，有冇搞错啊？点解会上咗去噶？咁 样一定系咁样。如果唔系，其实我喺上面咧都见过一啲嘢噶。 即 系喺巴士站嘅棚上面咧，我系见到咧有啲纸袋喺度嘅。 我见过有水靴咯。 系啊， 系啊， 即系其实好匪夷所思， 好多人惊嚟有水靴。 真系啊，我见到个纸袋咧，我边个掉啲嘢落去咧？咁样、 啊啊，最后其实系点样咧？个纸袋系福袋。打开里面有个水靴， 水靴里面有条鱼， 鱼里面一擘大口，里面又有个纸袋，袋里面有个靴，靴里面又有条鱼，最后个鱼打开个口， 千祈唔好乱咁抌啲垃圾落海啦。如果唔系咧，条鱼就会食咗个纸袋，纸袋里面咧跟住又会 有 个 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彦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表示，对于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未能惠及业界感到失望，形容系唔公平。对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九成派对场地辞食试牌，林汉彦反驳话，九成九的派对场地并没有食肆牌，只是租出场地。他表示行业最大开支来自租金，不少员工都是兼职，即使受惠于第二轮措施中的工资补贴，最多只能够帮补员工生活费，但不能够支援租金支出。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召集人柯尊鼎认为，政府在第二轮措施为健身中心营运者提供10万元资助，是低估业界的租金开支，大规模的健身中心的租金可以达到几十万元。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一月开始陆续收到病人求助和查询，表示需要延迟一些非紧急服务，包括专科复诊、内窥镜检查等。有病人获通知要延期一至两个月，但有病人不知道要延期几长时间。彭洪昌又说，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市民理解需要暂停一些非紧急服务，集中资源抗疫，但现时预计疫情仍会持续一段长时间，认同医管局要逐步恢复非紧急服务，但希望局方进一步交代会优先重启哪些服务，如果人手上未能够应付，应该研究和私营医疗机构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以及其他的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同意在五月至六月期间每日减产97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一成，是历来最大规模的减产行动，以支持新型肺炎疫情期间的油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是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三人都支持减产协议。普京又另外和特朗普通话，谈及战略安全议题。多国在疫情之下实施压制病毒传播的措施，令到各界对石油的需求大减，导致油价近期大跌。油组和其他的产油国经过四日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达成协议，以稳定油价。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的一名律师透露，他阿桑奇重申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期间恋上对方，之后为阿桑奇诞下两个仔。女律师莫里斯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阿桑奇身处大使馆期间几乎每日相见，两人在2015年相恋，两年之后订婚。阿桑奇透过视像观看两个仔出世，亦都曾经在大使馆和两个仔见面。莫里斯说，公开两人的关系是因为担心阿桑奇会在监狱感染新型肺炎，希望争取他获释。被美国指控泄露机密文件的阿桑奇，去年四月被厄瓜多尔撤销庇护资格，之后被英国警方拘捕，并且因为早年违反保释条件而入狱50星期，原定去年九月获释，原定去年九月刑满，但由于美国申请引渡阿桑奇到美国受审，法官下令不准他保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

推理小说嘅作品咧，系特别多人喜欢嘅。 系啊， 因为就算你谂下咧，我嗰啲咩文字啊、爱情啊，或者嗰啲咩文学啊，太深奥啦。但推理嘅话咧，起码会令到有啲追看性， 冇错， 一定会高咯。 系啱嘅，即系特别系你觉得你唔想太过文炒咧，可能就话点啊，一嚟又反思啊，又追忆啊，唔使咁多咧。但推理咧，佢有条线索啊嘛，不论系话有人死咗啊，有嘢偷咗咧、嗯，你就可以继续追睇落去嘅。咁、嗯、嗱，东野圭吾特别系香港人都好熟悉嘅呢一位作家啦，因为佢有好多电影作品都系用佢嘅文学咧嚟改编嘅，譬如嗰阵时《神探伽利略》啊，或者话《白夜行》啊，《忘忧解》嗰、那个《解忧杂货店》啊，都好多嘅， 睇完都唔明嘅。 睇咗杂货店都唔明，系 放心， 杂货店几容易入手噶咯。 放心放心，唔紧要。所以我今日嗱，我系知道嘅。所以我今日咧介绍呢一本咧，就唔系佢大家常见咧佢嗰啲长篇小说。 Okay. 因为佢啲长篇小说咧，就系即系个篇幅咁巨大咧。其实你介绍嘅时候咧，即系你等于成个故仔讲一次咁啊，唔够时间咧，好闷噶嘛。我特登揀咗咧，其實佢有啲系列咧就叫做咧佢嘅短篇推理小説。佢、啲短篇推理小説咧係真係短到點咧，好啱啊顯你嘅耐性嘅。 我 係漫畫嚟嘅， 唔 係好字嘅，係 咪？佢可以短到咧，其實係大概得二十頁嘅啫。 对阿天嚟讲都好吃力， 喂，二十页啫喎， 两页，二 十页 中间啲字， 系啦，唔 系好多个字噶。 O、okay, K， 其实如果你严格嚟讲咧，啊冇二十页添啊，佢我嗱佢到第一个古仔咧，第一页系十二页嚟嘅，佢到完嗰页咧就系睇下先吓，三十八页。 哇，你嗰本书仲要打动睇啊？ 三十八页，即系其实加埋咧嗰度都系得廿六页啫。26页纸，好短啦、已经。我推介俾你 ，OK。嗱，同埋最紧要系咩咧？佢系搞笑嘅，佢系搞笑 嘅。即系话佢有推理嘅，跟住咧就俾你估下究竟个答案会系点。但系都系即系。 佢呢本咧，嗱我介绍俾你听咧，佢个名叫《超杀人事件》。 哦，超啊！ 成本书嗰、那个名就叫《超杀人事件》。咁咧下面个副标题咧就写住《推理作家的苦恼》。 OK， 咁佢其实咧严格嚟讲咧，佢就唔系一部咧好正经啦，话有个杀人案咧就要大家去破案啦，佢唔系讲呢啲， 唔系嗰种， 佢唔系呢啲， 嗰啲估下999谁先收嗰啲 friend 添。 其实咧佢系咧将东野圭吾咧喺文坛咁多年咧佢目睹嘅怪现象咧，佢就化为呢八篇嘅推理小说咧就融入去写恶搞同埋讽刺嘅，所以咧佢虽然有推理嘅成分，但系咧。你可以将佢理解成系话，其实你知唔知喺日本咧，要写做一个作家咧，你要面对好多唔同嘅苦恼，佢、就将呢啲烦恼咧化入去。嗱，我举第一， 即系冇人会知嘅，因为 系啊，佢哋 自己 先 知， 但系好爆笑嘅。我举 有人死噶嘛，咁系咪？ 佢都可以有人死噶。 O K， 系啦，因为咧佢里边我先读佢哋啲名俾你听下咧。譬如第一个就系超税金对策杀人事件， 咩话？ 超税金 仔啦，系嘛？ 唔系啊，税系交税个税，系啦，佢全部都系用个超字咧，即系话哇好劲啊咁样咧。佢个系列咧一路有八篇咧，除咗一篇唔系咗，全部都写住超税金对策杀人事件。嗱，简单啲，因为佢用日文再译翻嚟啊嘛，即 系 其实就系话喂。你要交好高嘅税金，你有咩對付嘅方法咧？咁樣嗱， 唔好再講落去啦。 係啦，我先，我覺得呢個故仔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爆笑啊！我覺得咧係好值得咧，大家落嚟欣賞我講呢個故仔俾你聽咧。佢咧一開始咧就係東野圭吾咧，一開始咧佢嘅身份就係一個推理小説家，即係佢喺呢本書裏邊，佢都係飾演翻一個推理小説家。佢咧就寫咗一篇故仔。个名字就叫做《兵街杀人事件》，写到第十回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将佢嘅古仔讲出嚟，就话啊，我哋终于嚟到呢度啦，咁咧我个女主角咧个名字叫方贺咧，我哋企喺玉川车站里边，咁呢个地方系咩嚟啊？北海道， 系 北海道玉川，咁然后咧佢哋就讲话啊，咁我哋去边啊？我哋咧而家就要解谜啦，咦，我发现咧解谜嘅地方咧，原来就话俾我哋听咧，我哋就要嚟北海道嗰度，我哋就可以揾到个主角噶啦，咁样，咁大概你听到系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就写完啦，就当第十回，佢就写到呢度啦。咁然后咧，佢就跳出嚟咯。佢本来是个推理小说嘅作家嚟噶嘛，佢就跳翻出嚟现实咧，就系话，系当我写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就有人嚟揾我啦。系边个咧？就叫财务顾问。 系 个财务顾问嗱，即系佢跳翻出嚟现实啦。佢跳翻出嚟现实，然后个财务顾问咧就同佢讲：啊，先生，你咧知唔知你今年咧你要报税咧？你要交几多税啊？咁样。 今晚早就想喊啦，已经听到。 大家都想喊啦，你冇收到信单咩？ 系啦系啦， 我都收到。 咁咧， 我交咗啦。 你交咗啦？ 咁即系啊？ 月就收到啦，因为我已经过咗期啦。 诶，你睇下可唔可以学到佢？ 好。 佢咧 即 系 点啊？ 系啦，佢个剧情咧就系话佢第一章就话佢写咗个古仔出嚟，好简单啦。然后咧，当佢写到咁上下咧，个现实生活里边个财务专家就问佢。先生，你知唔知你今年要交几多税啊？跟住佢就话要交几多税啊？然后佢就望住张税表，佢就呆咗。佢话点解我要交咁多税噶？佢话我明明有好多嗱，好多香港人都会知嘅，我开公司噶嘛，我可以有好多应酬，我可以报销噶嘛，即系所谓咧报账喺里边噶嘛。 你有好多开支已经做咗啦。 系啦，譬如我食饭，你可以话因为我系为咗要同人哋倾见下，咁我咪可以报销咯咁样。跟住佢就话。我明白啊，但系咧，先生，你睇下你个报销嘅内容咧，包括啲乜嘢咧？咁样，佢就话啦，呢张单唔可以报销咩？佢话先生，你同你老婆去夏威夷旅行、哦，佢话关同你去写推理小说咩关系咧？咁样， 咁我再搵灵感噶嘛？ 系啦，佢就话，佢话我去 同老婆搵啲咩灵感咧？系咪？ 咩灵感都好啊！ 佢讲得啱、哦，佢个剧情就话咧，做咩啫？咁我同我老婆去夏威夷，我要写推理小说，我去嗰度取景唔得， 咪就系咯， 先生， 咁又讲得通喎， 讲得通， 佢任何地方都可以系噶， 讲得通噶， 系啦，好啦，咁跟住个税务专家就话啦，先生系讲得通嘅，如果你可以证明俾税局听，你又去到夏威夷，仲将夏威夷嘅灵感摆落你本小说度，咁就 OK 啦。 你 边 本书？ 个本推理小说讲咩都好，个名都叫夏威夷，有灵感啦啩。 好啦， 跟住咧话嗱，等等，我本小说咧仲喺度写紧，我一定会写翻啲情节落去嘅。 好啦，系啦，但系记唔记得头先我话咧？佢一开手咧就话佢写咗呢个兵街杀人事件第十回啦。 系啊， 咁咧个税务专家就话：你可唔可以喺你呢个兵街杀人事件度咧扼夏威夷落去啊？ 就唔写北海道啦。 系啦，但 系 佢话唔得。第一已经系 last 一个 chapter 啦，第十回已经系终章啦。佢连系啦，第二佢话我上一回已经讲到咧，我系去到北海道咯。我点摆夏威夷落去啊？ 我谂到喎，喺度遇到个女仔叫夏威夷， 唔得，唔可以。 唔系， 因为你咁你咪冇得，你冇得话你飞咗夏威夷咯。 得， 我冇飞到夏威夷啊。 咁你将点 谂到个女主角啊？唔 可以啦。 唔系，我去到夏威夷，唔系，我去到北海道，我去到旭川嗰度见到个女仔，跟住个女仔话。我其实一生人咧最梦想我就是想去夏威夷，跟住嗰转佢就飞咗去，跟住就喺嗰度啦。 咁于是乎咧，其实个剧情一开展系点样咧？就系、是、个税务专家咧，将佢一张又一张嘅单咧，就话先生啊，你夏威夷张机票咧真系冇办法，我可以帮你我嚟怼啲税单落去啦。跟住然后佢话，咁你仲有冇第二张啊？呢张啊，呢张咧就系有一件女装嘅大褛，咁咧就好多钱嘅。佢话。但系呢件女装嘅大褛又同你嘅写作有咩关系咧？ 仲有啦， 系啦，佢话仲有，你睇下嗱，你又报销咧就话你买一套西装啦，一套恤衫啦，皮鞋同埋呔咧，佢话呢啲衫又同你嘅推理工作冇关系嘅，跟住佢话咁点算啊？佢话咁啦，如果你有办法可以将咧呢啲内容 写晒入去， 呢啲内容包括咩咧？就系一部卡拉 OK 嘅机啦，因为呢本小说都有啲年头噶啦，仲兴买卡拉 OK 啦。佢话嗱，你又买咗部卡拉 OK 嘅唱歌嗰部嘢啦，你又买多台新嘅电脑，你仲有买咗高尔夫球套餐。佢话呢啲，请问你想点算咧？跟住佢就问：咁系咪只要我可以将佢扼落我呢个推理小说剧本度就报得税啊？佢话可以噶，你改唔改到啊？佢话我为咗悭税，我加晒落去。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又 系啊， 佢就将咧第一集嘅 Chapter One 咧，头先一嚟就系兵街杀人事件，就去到旭川啊嘛，佢咧佢就好，我改写啦，于是乎呢本小说咧第二版咧就变咗兵街杀人事件第十回 Version Two， 佢又重新写一次啦，咁一开头咧第一句就话终于来到这里啦。方河站在呢一个旭川嘅火车站，本来第一句系咁嘅，佢而家就改咗啦，终于来到这里啦。方河咧站在火炉老老嘅机场前， 即系夏威夷 嗰度，系啦，夏威夷。咁咧佢就改咗啦。咁咧因为佢就开头咧第一章咧本来就话，他穿着的波鞋咧就即系踩到路面咧就唔知点点点。 系， 佢而家就将佢改咗啦。 他穿的西装， 我的高踭鞋踩在路面断了。系啦，原因就系因为佢要话俾人听，我要买对高踭鞋，我仲要研究下佢点样会断，佢就可以喺度报销啦。 跟住大褛啊，好贵嗰件褛啊。 系啦，件大褛咧，佢话。你件大褛咧嚟到夏威夷系唔需要着噶咯，好啊，我烧咗佢先。 佢话你要烧咗先有得咧，话俾人听，我特登买件褛翻嚟系想研究啦咁样。于是乎咧，佢就将佢剧情咧就改咗做咩咧？佢到夏威夷啦，佢去到明明系要揾凶手咧，佢就话我哋揾凶手之前咧，不如打场 golf 先咯。好啊，因为咧我知道嗰个凶手咧，佢好中意打 golf 噶，我哋应该要去夏威夷每一个高尔夫球场度打一次咁样先得嘅。咁然后咧，佢就即系将个剧情就变成咁样。 我认真嘅，但系其实好搞笑。我想 问系 咪真系将佢真系个现实摆咗喺个书里边？ 唔系，其实佢系想咧讽刺一样嘢，因为咧佢跟住个剧情就荒谬到咧，譬如佢写完一半啦， 即系呢啲唔系真实， 唔系真实嘅。但系个税务专家咧继续同佢讲，话先生，你仲有啲未报销？譬如咧，你话你帮你外父咧装修部外墙，但系呢啲同你推理小说有乜关啦？唔紧要。我个剧情就话我为咗追凶手咧撞冧咗佢间屋，佢就将佢摆咗系啦，跟住就维修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即系用呢个方向咧，最后就将嗰篇小说咧由去北海道啦，本来好简单一个剧情咧就变咗加插，佢要去打 golf 啦，佢要撞冧佢外父间屋啦，佢仲佢要去到夏威夷啦，无端端着皮鞋啦，然后仲要咧为咗呃嗰个卡拉 OK 机，知唔知点样咧？佢就话我望住方河。我脑海里面就涌现咗一首好旧嘅老歌，跟住就唱啦。然后佢就话：吓呢啲就我买咗个卡拉 OK 机咯，我带嚟嘅灵感咁样。 所以咧，成日都话咧，啲人要睇书嘅时候咧，要睇下咧嗰个作者咧究竟当下呢个情况嘅心情如何咧，系咪就系要咁样谂佢哋？ 佢其实呢一个咧， 好搞笑啊！真系。 佢其实呢、這个佢后来有一篇咧，我记得好似都喺呢本书里边咧，佢有一个好似嘅桥段咧，佢就 系 话，因为佢要收赞助。咁咧，佢就不停咧，有好多人就赞助佢咧，就系话：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写？譬如话，有我补习嘅，我想赞助你。咁跟住咧，东野圭吾喺呢篇小说里边，佢就话：但我推理小说我冇补习过，你自己谂啦。如果你写到我，咪俾赞助费咯。佢就又改咗啦， 冇嘢冇可能噶。 佢就直入式广告，佢就会无端端咧就将个场口咧，可能就话啊小智咧，他从补习社出来了，他感觉今天学了很多知识哦，然后就俾人杀咗啦，系啦，咁佢呢两篇咧互相呼应咧，其实你都 feel 到佢系讽刺啲乜嘢，即系可能你话第一嗰个作家咧，可能喺嗰度咧，佢要面对好高嘅税金啦，佢哋个个都谂尽唔同嘅办法咧，点可以应付？咁有阵时咧去到无所不用其极咧，可能就会用啲好荒谬嘅嘢， 系竟然可以咧系连书本推理小说都可以。 都要 系啦，都要做呢件事。 系啦，就完全唔系以读者为先嘅，就以自己嘅私人利益啦。一系就想收赞助费，一系就想兑税金。所以你话系咪爆笑先？ 我觉得爆笑另外一个点咧，就系你话其实呢本书有啲年份噶啦嘛。 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最新，因为如果唔系里面个桥段都唔系讲卡拉 OK 机 咁样。冇错冇错，系。 但我觉得即系佢套用。而家呢一個年代咧，其實可能更加準確添啊！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咩嗰啲類似 植入式廣 告 啊，即 係以前反而冇聽到呢啲咁多，而家係多噶嘛。 係啊，所以佢有好多呢一啲嘅方向啦。嗱，咁跟住咧第二個咧，我覺得呢個就深啲嘅，佢叫做超理科殺人事件。超理科殺人事件 咩理科啊？即係 理科咪即係殺人手數學啊，即係嗰啲咁樣嘅咧。係啦，佢就話咧呢、這个古仔咧，佢就话首先你哋自问自己对理科嘅知识有冇兴趣？ 冇， 我连冇呢个字都唔想答。 系啦，系啦，冇错。咁咧，佢呢个超理科杀人事件 ，human by all最有 系啦。佢呢个超理科最有，佢呢个超理科杀人事件系点样咧？首先咧，佢标题都恶搞嘅，佢写住超理科杀人事件啦，然后括弧咧就系话对本小说敏感者请跳过。 OK， 我跳过咗 啦。系啦，你已经跳过咗。咁佢里面个古仔系讲咩呢？呢、這个真系有啲复杂。如果阿田睇咧，真系睇到个头都大埋。佢咧首先就系话，佢以主角第一人生啦，佢就话啊，我咧就系生活喺呢一个城市里面嘅一个人嚟嘅。咁我有一日咧就去火车站，我就买咗一本嘅小说。嗰本小说个名咧就系叫《超理科杀人事件》。 OK， 嗱，即系书中书啦，系啦，你已经惊啦咁样。咁然后佢就话啦，啊，呢本小说系讲咩嘅咧？好啦，我打开佢睇下先。咁然后咧，佢所谓 Chapter Two 咧，就已经系将嗰本书里边嘅剧情咧就写出嚟。咁咧，佢嗰个卖点系咩咧？就有好多理科嗰啲术语喺里边嘅。 系 佢，我包括咩咧？我读俾你听下咧。譬如佢话，超理科杀人事件 Chapter One， 佢就话啦，唉，我哋而家喺命案现场。咁咧，佢哋帮板咧，即系就写咗咧喺黑板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符号，荧幕显示嘅内容系咁样嘅。 考虑具备光源 A 同埋反射镜 C 嘅系统。假设呢个系统以速度 V 做横向移动，即系从 A 射向 C 嘅光线唔会俾 C 反射，因为光线抵达嘅时候 C 已经唔喺呢度啦。呢、這个就表示咧，麦克森摩尼实验室嘅见解系有问题嘅。A、C 之间嘅光线速度咧系 C 减 V 等于 cos science。爱因斯坦就错咗，系啦。咁咧嗱，你当然就知道佢系特登玩嘢啦，因为呢段 系 冇内容噶嘛。咁咧佢就， 但我唔知噶，即系因为我对于理科，我头先讲我嘅认知系负数啊嘛。 系啊，冇错。 所以可能嗰啲系一啲大道理嚟嘅，只不过我唔知啫嘛。 系啦，咁佢就、那个古仔咧就不停咧就喺个嗰、那个现实同埋书里边咧就不停转换嘅。佢每一次引述书里边嗰啲内容咧。成板子全部都系咧九唔搭八嗰啲理科知识，包括话佢系咪死咗？佢唔系死咗吓，佢唔系死咗，咁佢做咩啊？哦，其实佢只系个人类末梢血管里边嘅淋巴球数目随住年岁减递增啦，佢个大脑皮质、小脑皮质嘅神经细胞同肝细胞咧， 停顿啊嗰啲咁样。 系啦，咁然后咧，你一路睇咧，即系作为读者咧，你可能以为佢系咪就系想讽刺啲推理小说有好多名词抛出嚟咁样？但原来唔系，佢仲好深系咩咧？佢转一个弯，佢话咧，随住佢一路睇个故事咧，佢就发觉原来呢本小说里边嗰个桥段咧，就系话有一啲假嘅理科生。 嗯， 咩叫假嘅理科生呢？就系明明唔识呢啲理科嘅，但系就觉得自己好有兴趣，就会睇呢啲理科嘅知识。佢就话咧，小说里边嘅桥段咧，就 系 话有人想杀咗呢个假理科生。咁咧，然后佢就一路喺度睇落去。咁咧，佢跳翻出嚟现实咧，佢就话：哇，咁神奇嘅，会有人杀呢啲假理科生嘅咁样。佢就一路睇啦，一路睇，一路睇，睇到最尾咧，我头先咪话有好多嗰啲好大抽嗰啲 理论 噶嘛， 系 啦。佢就话咧，佢忍耐住。一字一字全部睇落去，佢话好想睇下究竟最尾嗰个假理科生系点样嘅。点知佢就话咧，当佢喺现实生活里边睇下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个警察喺佢后边搭住佢膊头。 你睇紧咩啊？咁 然后就话系你啦，我要捉你走。跟住佢就话点解要捉我啊？咁样， 因为你系一个假理科生。 系啦，然后佢抌低咗本书，然后咧佢就再跳翻到书里边嘅内容咧，就用书里边嗰个嚟揭盅咧，佢就话。我哋已经发明咗一个最新嘅仪器咧，就系可以用本书咧嚟监察咧边一个假理科生。如果咧佢对住我哋呢一本书嘅内容咧，完全一字不漏睇落去又唔跳过嘅话咧，佢就是一个假理科生。 吓、 啊，因为佢唔明白啊，咁样。 即系有兴趣睇呢一个 chapter 嘅人就系假理科生。 系啊，其实佢想讽刺咧就系话，有人会特登写啲抛书包嘅嘢出嚟，但系最惨系有啲读者咧，佢又会接咗呢个书包，佢其实完全唔明佢噏乜，但系佢就会话我明啦。我明白，好有趣啊！ 仲懒系研究， 系啦，我明佢讲咩喎，咁样系啦。其实佢想讽刺咧呢样嘢，只不过佢布局好巧妙咧，就 系 呢个心噶。佢系将书里边嘅桥段弹翻出嚟现实，佢就话啊，原来讽刺紧假理科生嘅就系而家我呢一个所谓嘅读者，然后就俾人捉埋。 系啦， 好呢个就系佢真系东野圭吾布局好巧妙嘅，真系。 我记得之前咧都系呢一个环节咧，豪仔介绍过另外一本书，另外一个作者俾我哋认识咧，就系咧有阵时咧佢会用咗咧成页纸啊、两页纸啊，都系讲紧嗰句：，哎，天气好唔好啊？哎，天气好，哎呀唔好啦，好啊唔好啊，嗰啲咁样讲咗一世嗰啲咁样咧。你讲过咧就 系 琼瑶嘅作品，有啲朋友或者某一个年代咧就会觉得，喂，系咪佢哋要即系爬格仔咧，逐只字收钱啊？即系其实都有唔同嘅作者咧，即系俾人哋画过有啲咁样嘅风格咁样咯。 系啊，咁所以咧嗱，呢一本书咧，佢里边有八个单元咧，其实全部都系二十页就 系 一个古仔。咁佢全部咧都唔系一啲所谓正。正经嘅凶案啊，推理 唔系真系推理，但 系 好深咯。 但 系 全部都系讽刺咯。譬如佢有一篇叫《超长篇小说杀人事件》啦，《超读书机器杀人事件》咧，其实佢系讽刺紧咧。佢就话有朝一日咧，佢话咧会发明一个咧电脑写稿嘅机器，你只系需要咧将你嘅一啲关键字眼，譬如话黄耀祖、桂花田、曾志豪个名摆落去咧。佢会自动帮你串成一个古仔，咁、好似阿祖话斋呢本书咧，我头先 check 翻个年份咧，就系睇下几多年先，呢、這个系 应该廿年啦，有冇啊？知唔知啊？ 2006年，即系14年前咯。嗱，14年前可能个科技就仲未发明嘅，但系而家咪全部都话有 AI 写作啊嘛。佢嗰阵时真系已经预计到咧，佢话终有一日，佢话咧我哋就会俾呢啲所谓写稿机器咧取代咗啊。 系 啊，嗱呢个就系、是。东野圭吾超杀人事件，所以系啦。如果你话我同桂花田一样冇耐性嘅，喂呢本啱你啊，廿页纸啫，希望你可以挨一挨佢。 但廿页纸但系好深咯。 系啊。